其实嘅风骚范围咧有唔同嘅内容啦。咁今日咧又有呢个 AI BB 班，大家又可以同个嘉宾啦，或者系 Leo 啦，咁因为今日 Leo 都有嘉宾一齐嚟。 系啊， 冇错。除咗之外嘅话，有呢个永恒嘅嘉宾，佢就系客家婆。 嗰个已经唔系嘉宾， 佢转咗贵未啊？ 客家婆，客家婆，客家婆冇贵转噶，着多加件冷衫嘅啫。你都要了解一下佢先得噶。问下我佢一阵间啊。 好啊， 大家都着多件衫啊。 冇错冇错。 早晚。 冇错，天气变化莫测。 对 啊。我想问你，中唔中意食墨鱼汁面噶？两位朋友 喜欢， 好耐好耐冇食过。咁我就琴日突然之间咧，即系买外卖翻嚟时候，见到有呢一样嘢咧，咁啊买咗啦。咁太耐冇食咧，虽然我心里边我知道系咩嚟嘅，但系打开嘅时候咧，好似一个地拖摆咗里边咁，因为嗰啲全黑嘅汁同埋黑到咧。即系你会觉得其实好食嘅，但系你唔知咧，即系视觉上咧，你 系好似个未扭干嘅地拖啊嘛，系嘛？你嘅意思系 丑样过，一地拖都唔会咁污糟嘅感觉。 所以其实有时摆盘系好重要嘅。 系啊，真系啊， 真系噶，你见到佢嘢都扭一扭，系啊。 你觉唔觉呢个感觉？即系个黑掹掹一劈咁样样，里边啲食材咧，嗱，佢里边咧，我琴日系墨鱼汁嘅鱿鱼意大利粉啦，但系你根本上分唔到。乜嘢系乜嘢嘅？因为黑出嚟咧，成个黑掹掹嘅咧，食落口我 有。佢有冇摆两粒车嚟扯落去啊？红色。 唔系你呢种其实都系唔应该外卖嘅， 系 嘛？嗰啲一定系要即刻要手工整完之后即刻食。 点解你唔坐低食啫？ 系啊。 咩唔知啊？我琴日買，咁我通常買外賣翻去嘅。 我中意自己喺屋企買。 係啦， 但有啲食物我覺得係唔可以。 我都覺得係，係 啊，呢啲要即食 嘅。個點啊， 都係嘅，係啊，爭好遠㗎。 我想講咧，就有啲嘢其實唔係唔好，但係咧你要接受某一啲嘅視覺上或者係感覺上嘅嘢咯。 例如咧？ 例如嗱，荷蘭咧最近咧，首先咁講嗱，你哋著好多唔同嘅保暖嘅衫啦，有鵝毛㗎啦，羊毛㗎啦。如果有一日話俾你聽，用人嘅身上嘅毛发、头发啦 ，Mani 吓，即系最主要系头发啦。你会唔会觉得有啲怪怪嘅感觉？ 我唔会试啊呢样嘢， 系咪啊？ 系啊，嗱，羊毛嗰啲咪算咯。 头发我觉得好奇怪噶呢样嘢，有少少斜斜地， 系咯， 系啊，我觉得 佢唔知点样样。 有，我有见过就系一个时装周，有一次咧，佢用嗰啲假发嚟去织一件衫，嗰啲就 OK， 唔系假发啊， 我知， 又或者佢就系嗰个女仔戴一个好长嘅假发，就遮住个身体都重要嘅部分，跟住可能系整条 belt 咁样，就当系一件。系啊，即系时装周有时会有呢啲咁嘅嘢，但系你唔会出街噶。 系啊，你谂下，我洗完头、冲完凉，身有啲头发我都掹走晒。 系嗱，其实唔单止你嘅，好多人咧会对头发，尤其是人嘅头发，即系真嘅头发啊，唔系讲假发，系有少少抗拒。我唔知啊，有啲人 佢离开个头咧就好核突。 唔系，我觉得系因为由细个成日睇呢个古灵精怪东南亚有关。 系啊，总之佢离开个头咧就正常 啲啊嘛。 佢觉得喺个头上面都仲冇咁核突。 你知唔知我曾经试过真系有人同我咁样讲过咧？我咧就去試過去某一個地方，邊度我就唔講啦。咁跟住咧就住喺某間嘅酒店，咁竟然咧就當我 check out 嘅時候嘅話咧，有個人竟然提我呢一樣嘢。佢唔係提你嘅就係有冇執齊所有嘅嘢啊？你有冇去夾萬度攞翻曬你自己嗰啲珠寶首飾啊？ 執翻曬啲頭髮。 冇錯，佢就係話你有冇好好地咁樣去睇下你自己個浴缸？你冇事啊嘛？ 冇事。 係啦，你自己個浴缸，咁佢就話咩事啊？浴缸咁咪值得睇啊？佢就話記住要清好曬嘅就係你嗰啲頭髮，唔好留喺度。 哇！佢咁講好驚。 佢真係咁。跟住我就话：，哇！你而家先同我讲， 佢咁讲 我 好惊，我咁多年都冇 check 过呢啲嘢。 喺某一个东南亚嘅国家，我就去嗰度登台，登台完最后尾一日嘅就 check out 嘅时候，大街嗰个女仔，嗰个男仔就咁同我讲。咁跟住我就话有啲咩问题啊？咁佢就系话咯，好难讲，因为咧会有人如果执到你啲头发，又或者你有一啲唔系好中意你嘅人嘅话，可能会攞去咧就做一啲咧伤害你嘅事。 但系佢 咁样咯， 听过听过听。 佢点会知道你住点入到你间房执啊？ 唔係，咁如果有一啲人係唔中意你嘅，佢總會知道 嘅 就係你喺呢度登台咗幾日，係嘛？咁跟住佢就會揾一啲可能係執嘅執屋誒執誒執房嘅 housekeeping 攞咗你嗰啲頭髮 ，and then 跟住咩？咁 同埋你實有 跌。嗱，你當然啦，你冇諗嘅時候嘅話，你梗係唔驚啦。但如果你覺得嗰陣又覺得又好似係喎， 嗰個人講完之後有冇？係 啊，佢又冇，佢 係。原來一個轉彎，咦？嗰個人 佢好嚴肅咁同我講，嗰下我先至俾佢嚇一嚇。係 啊，我而家聽你講完，我都喂，我咁多年我從來冇諗呢一樣嘢。 係啊， 你唔諗就冇事嘅啦。係 啊，咁咯。 但你咁講又好似係。 可能佢同我相處咗幾日之後，佢又知道我得罪人多，清貧少。 應該係。 叫你攞翻頭髮走。 可能佢 已經執咗啦，佢執咗啦， 好驚啊！ 我好驚，真係 嘅。對於我嚟講嘅，有時候會有呢啲咁嘅嘢嘅。 都係啊嘛。 呢啲咁嘅嘢咯，即係你身體上面度剪出嚟嘅嘢咯。 唔好講咩啦， 指甲啊。 有時戴假髮係可能係美容啊，或者係有出做 show 啊、玩啊，咩都有啦，係咪？你如果買假嘅頭髮咧，你可能都會覺得感覺上冇乜嘢。但如果你買一啲叫用人真頭髮做，你可能都會有點而 積嗰啲啊。 係啦，你明白 我 講 咩？係，我有試過，我有試過。 你心裏邊會有少少 你要好清楚問清楚就係究竟係來自邊度啦。係 啊。 當然有好多嘅都係嗰啲哇一留到好長嘅頭髮，跟住一剪剪到好短之後，跟住賣俾你嘅。咁我嗰次都有一個咁樣嘅一個假髮，但係唔知戴上去都硬係好似怪怪咁樣嘅。 因為人哋嘅頭髮， 戴咗人哋嘅頭髮啦，佢又可以梳，又可以洗，又可以扎，又可以 你戴完之後，你把聲有冇變啊？ 我又冇， 我 又冇。誒，會唔會係我之前其實唔係咁？ 你忘記咗 啦， 已經 上咗身。 即係你以前講嘢冇咁刻薄，可能 衰嘅一個人。 喂，你快，我幫你捉佢翻出嚟。 講緊好多年前嘅事。 我相信呢一樣嘢咧，唔係淨係我哋係。國際性嘅，即係對人嘅頭髮咧，始終有啲好似怪怪地， 係啊，唔 衞生啊。荷蘭呢間公司當然咧，佢點解要明知大家有呢一樣心理嘅障礙，佢都要咁咧？佢講咧就講到好偉大嘅嗱，佢第一每一年咧，呢個7200万公斤嘅頭髮廢料咧。是未被妥善利用，即係你諗下髮型屋日日剪幾大堆， 係啊，好多啊，係 咪先？一堆一堆一堆，佢等於七座法國嗰個阿爾菲斯塔，阿爾菲斯 塔，埃菲爾塔啊，係啦，阿爾菲爾塔，阿爾菲斯塔，好似啲屎塔啊，另外一啲嘢嚟。 你想講阿菲爾士峰啊？ 係邊個？係邊個 building 啊？ 讀得書少，唔係阿爾菲斯塔。咁咧，佢話呢啲廢料嘅下場都是送去垃圾堆填去燒嘅啫， 系啊，佢真系冇用噶，又 有 咩用啊？你话 有咩用啊？ 系啦， 第一冇用啦，同埋冇咩成本噶啦，系咪先？你唔会卖啲头发俾人噶啦，除非好似你话斋保护得好好嘅头发啦。咁佢啲头发咧，如果用嚟做一啲外套咧，佢系送过去一啲嘅叫做保暖嘅效果测验过咧，系不差于传统嘅羊毛嘅咁样。不过最大嘅挑战就系、是、到底消费者接唔接受咧？心理上容唔容许自己穿住一啲人嘅头发造成嘅衫咧？ 我就不能接受啦！突然间嗰件衫咦，点解开叉嘅？原来嗰有啲头发开叉 喺里面噶嘛，喺夹里面睇唔到， 接受唔到 系咩？ 接受唔到啊！ 我好难讲，我接受程度比较高，唔系嘅。我谂如果可能你搵啲包装下，你个 marketing 做得好。好少少， 即系外貌好咧， 系啊，或者嗰啲头发你唔知点样到最后尾嘅时候，你又可以拯救咗几多只羊咁咩？即系我唔知啊吓，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嘅话咧，你又会觉得佢就哇有光环嘅呢件衫，你会着嘅。 搵啲名人着下，跟住你又会跟嘅， 系啊， 系 啊，咁样。 有冇得谂先？ 吓？ 有冇得谂？ 你又想搞 搞 佢？ 你 又想搞？ 你谂噶啦，你最中意噶啦 ，marketing。 开咗你个贴精酒吧未啊？归来吧。 Like you, do that to me one more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据报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内阁在经过长时间开会之后，星期三凌晨投票通过临时停火协议。總理內塔尼亞胡表示，根據協議，哈馬斯將會釋放在加沙被扣押人質之中的50名婦女和兒童，以換取4日暫停戰鬥。內塔尼亞胡較早時表示，雖然接受協議是一個艱難的決定，但就是正確的做法，強調讓人質獲釋是他的首要任務。不過他亦都話，打擊哈馬斯的軍事行動不會停止，直至以色列的所有目標達成為止。北韓宣布成功試射一枚軍事偵察衛星，是今年第三次發射。正在英國訪問的南韓總統尹錫月凌晨在倫敦緊急召開國安會常委會會議，決定終止南北韓919軍事協議部分內容的效力，並且恢復在軍事分界線周邊地區對北韓進行的偵察和監視行動。總理韓德珠主持臨時召開的國務會議，審議並且通過有關議案。他說措施將會維持至雙邊恢復互信，強調做法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措施，是最起碼的防禦措施，亦都是符合南韓法律的正當舉措。南北韓在2018年簽署919軍事協議，商定在陸海空全面停止進行一切敵對行為，並且劃設緩衝區。另外，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透過發言人強烈譴責北韓利用彈道導彈技術再發射軍事衛星。 香港无线电的士联谊会主席黄宇婷话：，寻日上昼与政府会面，感到政府拖延处理白牌车问题。下昼政府再同业界商讨，晚上得悉当局会采取联合执法行动，又承诺下个月中与业界会面，商讨可行的打击方法，期间亦都会严厉打击白牌车。业界亦都明白罢工对市民、司机和车主都没好处，因此最终决定取消今天的行动。黄宇婷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事前并没有就罢工行动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因为是车停泊在停车场，并非在路面。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同一个节目指出，有关打击黑的和白牌车非法载客的条例草案已经通过法案委员会审议阶段，并且会提交立法会大会，相信今年之内会通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47点，系升13点，总成交金额292.3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64点，系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38点，跌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26.2升1.4，阿里巴巴76.7升7毫，盈富基金17.88升4仙。小米集团15.12跌2.6毫，快手60.55升2.05元，美团112.3升1.8，百度集团113.6升6.2，南方恒生科技系报3.97系升1.6，XL2南方恒科系报4.55升3.8，恒生中国企业61.7升1.6。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98，日元148.29，瑞士法郎0.883，加元1.37，人民幣7.138，英磅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日經平均指數報33,560点，升205点。港金報18,56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5.31美元，卖出1,995.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住新山道噶，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东九龙走廊近新山道。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去北角和跑马地排到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受七咸道北的意外影响，所以车龙都是排到去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在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着34号对出一段就挤塞，现在龙尾分别排在黄竹坑道近着寿山村道和香岛小竹。告士打道西行 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百德新街。咁另外啦，西环嘅城西道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啦，近住山道。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咧就接近碧街。咁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车龙都有待消散啦，排到去新山道噶。咁再讲多次啦，就系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新山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咁提一提大家啦，大老山隧道咧会喺11月26号星期日清晨嘅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咁到时咧就无需停车缴交隧道费，各位记得尽快开立二通行户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扫黑除恶， 星邪交亮。 港台电视31， 国剧夜唱， 狂飙。 剧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好多场口都张力十足。为了令角色更显立体同真实，导演原来好鼓励演员二度创作。看完剧本，只要大方向冇错，都会放手俾演员自己发挥，令演嘅同睇嘅都极之痛快。 国剧夜唱，狂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港台电视31。 完善地区治理体系，重塑区议会，关系到市民的福祉，是特区良政善治、市民安居乐业的关键所在。 各位爱国爱港爱社区的候选人，请努力争取选民对你投下神圣的一票。 选民请在12月10日投票日踊跃投票， 选出你的理想人选，同为建设美好社区努力。 一二一零，推选世投票，共建美好社区。 我是 Paula 欧子林，我觉得真正的快活是第一样的，就是吃完这个世界上好好好好好味的东西。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风 骚 快活人。 好啦，继续节目《风骚快活人》，大家都做过青少年啦，咁样你哋有冇听过一个名称叫中二病啊？中学二年班嘅病有冇听过？ 冇听过，没 有。 我到中一都读唔到啦， 一跳班啊，系嘛？系啊，去到大学一年班。 未有呢个中二病都已经掟咗嚟。 系啊，我仲以为中二， 我知嗰日 系啦， 唔系中学二年班的病啊！哎，马爷你保重身体啊！咁咧， 我俾佢笑死。 我记得嗰时咧，你又知唔知？我本来想问呢、這个，但好多都 中二病 啫。系，我 唔系、欸、你俾我哋 中二病点解系嘛？ 系点解叫中二病？中学二年班病。 由小朋友变到青少年嗰个阶段，有啲尴尬啊，男仔女仔啊，变声啊，女仔身 体、我会觉得，如果觉得系中二嘅话，应该系啱啱系中一嘅时候，就系由小学啱啱升上去，你要去重新适应一个新嘅环境，学校嘅唔同嘅读嘅嘢，去到中二嘅时候嘅话，系咯系咯系咯，咁你 其 实 中二 咧 系一个阶段嘅形容嚟嘅啫，意思即系话咧。啱啱喺嗰个年纪会进入一个叫做青少年嘅反叛期、即系开始咧会系啦，同屋企咧有啲疏离啦， 即系朋友话 no， 系啊，同埋明 早啲瞓啦，未瞓唔瞓， 同埋啲语气专登会用一啲比较倔啲嘅吓恶啲咁啦。咁啊有个香港嘅妈妈分享咗咧，佢话问大家，其实咧你青少年咧仔女系咪咁噶咁样？即系佢觉得系咪一定有呢咁嘅反叛期咧？ 有 你哋。有嗰以前 系啊，到而家我都未甩啦。 我是真的，我喜欢包颈的。你叫我行东，我就偏是要行西，我就要看看，就是一定要行东。为什 么？ 因为我不信任人家说的东西，我不是不信任人，而是我会觉得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我喜欢犯错，从犯错当中去学习。为什么你一定要我去行那条路呢？这样。但是现在我就开始发觉，原来真的很恨憎。因为当你大过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我明明见到那个人在行一条，其实就来会跌落去悬崖的路啦，系啦。当你去劝他的时候嘅话，佢系都唔听。但系我又会觉得嘅就系呢啲路系冇冤枉嘅，系要自己去行嘅。 因为佢跌咗，佢先知。 系唔应该劝嘅，系啊，即系你应该系会喺侧边嗰度，应该系话系要有少少嘅提示啦，系啊 guideline 啦。但系到最终嘅话，我攞决定权都系自己咯。 系， 同埋有时佢跌完，佢就知道我真系唔应该行嘅。 但系跌死咗冇得掹噶啦， 咁梗系唔会跌死啦。 你又唔会至于俾佢跌死。咁我意思重要嘅就係话你重要係我觉得亦係抗压能力都係有咁嘅锻炼返嚟嘅。如果你就下下样样嘢你都好呵护佢呀，唔俾佢错呀，唔俾佢跌嘅话呢，好可能就係面对一啲比较人生里面嘅难关嘅时候呢，就唔識搞嘅。 阿媽以前反唔反叛㗎？ 我唔算好反叛，我真係算乖嘅。係呀，我冇话又。 乖嘅意思係咩呢？即係又听先生话，又听媽媽话。 啊，我係中三病。即系我系中三开 始， 你 系迟啲咯， 迟咗一年， 总会有啲反 应。点解会觉得中三嗰年开始有少少唔同？ 嗰班同学兴咁样样咯，即系做啲唔好嘅嘢啦， 朋辈啦， 系啊，即系有 食烟仔啊， 系啊，啱，真系 嗰啲嘢咯， 系啊，然后啊。分咯，總之就又唔翻學啊，咁樣走咗去玩啊，試下，純粹係想啊，得意覺得自己大個咯喎，我試下走堂先咁樣，純粹係咁樣，即係一兩次之後 冇嘢玩啫。 你出去唔知做乜？ 係啊，仲衰， 坐喺度 又冇錢 啦。 哇， 呢樣真係緊要啊！同埋咧，你著到校服坐喺嗰啲快餐店咧，以前好興嗰啲快餐店咧，係可以即係俾你食煙仔嘅。然後你譬如話九點零十點鐘咧，明明翻落時間，你幾個同學咁樣坐喺度咧，會有啲人用投以啲奇 怪嘅目光。 係啊， 雖然佢可能唔係，但你自己覺得唔聚財，啱唔聚財又嚟咗啦，即係你會覺得。唉，算啦，喺度做乜鬼啫？ 系啊， 系啦。 唔聚财同学其实屌都几好噶，你唔聚财咪即系你知衰？ 系啊， 系咪啊？ 真系 啊！ 佢一出现咧，我就知哎 有 事啦。 有啲唔错，有啲最惊你好安然咁样样。 系啊， 冇乜所谓啊。 咁嗰啲真系曳咯，曳同攰有两样嘢嚟嘅，我觉得系咪啊？ 啱，真系啊！你攰做啲好衰嘅嘢， 冇错，攰就 翻转头。 冇错啦，曳嘅就 系 只顽皮啫。 系啊， 想试啊， 做啲衰嘢， 但你会翻转头。 真系搵唔到自己嘅反叛期，我净系记得。嗰陣時咧，係有啲嘢，我係想，我係好想違背人哋嘅意志咯。譬如話嗰陣時唔俾留長頭髮噶嘛，唔俾留長頭髮噶嘛。 係， 仲有我哋個副校長咧，係會度你個的税噶嘛，睇下你有幾長咁樣。你嗰邊唔會㗎，九龍嗰邊。 我哋任你留噶。 我哋呢邊唔得㗎。係，我阿媽都唔俾咧。其實咁，所以我嗰時咧最反叛就係唔想洗頭咯。有時一個禮拜都唔洗咯，因為咧你 啲反叛嚟做咩？ 係啦， 對你有咩好處？ 污糟邋遢。 因為我一洗头佢就话仲唔止，仲唔止头发，咁我唔洗头佢咪唔谂呢样嘢。 哎呀，你洗完头你将个梳喺后边啊嘛，真系所以话你啊，长个耳仔嗰啲将个拨去耳仔后边，冇人知嘅。 我已经系 你 系 鬼咩？就谂埋呢啲咁嘅嘢，点解可以留长个头发，但系俾人哋唔发觉？ 系啊， 有咩意义？ 嗰阵时系咁噶啦， 细路仔系咁。 系啊，呢啲咪 就 系反叛咯。 系啊， 我想着喇叭裤 咁长，跟住你又要短， 系啊， 一样啫嘛。 你阿爸妈俾唔俾你着一啲？咩尖领啊，大喇叭嗰啲？ 唔系，对唔住，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无伤大雅嘅。 系啊， 虽然我哋明白嘅就系校服嘅意义，吓我哋明白校服嘅意义，其实我哋都尊重呢个校服赋予我哋嘅一个身份嘅。 系， 但个问题系，我觉得有时若果佢放咗学，佢咁样，但系佢翻嚟嘅时候咧，佢又会放翻长条裙啊，去谂啲办法可以 系啊，掩饰翻。 O K 啊， 个个都系咁噶啦， 个个都系咁。 我哋最兴去庙街嗰度改校服咯， 系。 因为嗰次我哋最惨，经历过由大领变咗窄领一串领，喇叭裤变咗窄裤，哇！全部个仔去改，条呔改到一寸咁啊，即系前面后面都系一寸。 有時有啲校規咧，就是、我自己突然間諗起一件事，我覺得有少少矯枉過正嘅。矯枉過正，你講緊頭髮啦。我哋以前咧就有一個同學咧，佢讀書讀得好叻嘅，但個問題佢呢樣嘢佢都反叛喎、但係唔係佢想，因為佢天生嘅，又唔係，因為其實我覺得個道理係真係喺佢嗰邊嘅。咁我大家講出嚟，大家評評理啦。佢、天生係嗰啲鋼線頭嚟嘅。你知道咩叫钢线头啦？ 女仔嚟 嘅，女仔冇错。即系如果你唔扎啊，你唔梳啊，或者唔要啲嘢揿住佢嘅话咧，佢会弹起成个头咧、哇，好似戴咗个头盔 咁 样嘅。 青春期嘅女仔， 咁嗰阵时候你又冇咁多什么嗰啲嘢，即系整到你啲头发咧软身啊，冇嘅，冇呢啲嘢嘅。咁所以咧，佢唯一一样嘢嘅就系乜嘢咧？将啲头发咧，将佢整成一执执一执执，仲要将嗰啲 绑起佢， 将嗰啲橡筋将佢咧就系扎起佢，咁跟住咧就再扎，咁就再扎再扎，就将嗰、那个、那个。个钢线头咧缩窄翻少少，压翻扁少少。你唔好理，总之其实佢系因为咁样嘅话，会令到个感觉上觉得好整齐 啲。 学校唔俾啊，就话佢咧，你点解要整一个古灵精怪嘅发型啊？因为佢要用好多唔同嘅橡筋去绑住佢自己个头啊嘛，即系一条一条辫仔，跟住又再扎一条辫仔，又再绑一条一条，你明白？其实佢就同个老师喺度，即系大家喺度讲紧又谈论紧，佢就因为。我个头，如果我唔用嗰咁嘅方法嘅话，系会成个降起 嘅。系啊，阵间你又话我电发， 你跟住又话我呢样嘢嗰样嘢，系咪？咁其实唯一一样嘢系乜嘢咧？因为佢都有少少贪靓，所以咧嗰啲橡筋嘅颜色咧就系五颜六色嘅、或者有时佢会全黄，有时会全粉红。 正、 我觉得其实佢好有创意噶， 系啦， 系咪？佢亦都为咗 分分钟而家做咗发型师咯。 到最后尾嘅时候咧，佢仍然坚持，佢仍然坚持嘅就系话好，你唯一一样嘢话我嘅就是。或整个咁古怪嘅发型，系因为嗰啲唔同颜色嘅啲橡筋。好，我而家就由今日开始用黑色， 哦、 即系用翻我自己嗰啲。咁、我就一路扎，一路扎，一路扎嘅话，佢、一样诶，成个学期佢都系继续坚持用呢个咁嘅发型去翻学。冇啊， 我觉得 OK。 我哋全部都企喺佢嗰边吓，我哋都会觉得我哋觉得呢个同学冇问题。 系啊，真系冇错。 系啊，佢冇问题，佢唔系喺度标奇立异 啊， 而系佢天生啲头发系咁样咧，佢冇办法嘅情况之下，佢先至系咁样。你要搞清楚嘅就 系 佢嘅 intention 系乜嘢， 系 系咪？佢唔系要专登整到嗰啲古灵精怪嘅宝黛丽啊， 佢唔系标奇立。 整字仔嗰度 佢 唔系啊嘛，仲有佢品学兼优嘅。 哇！咁你仲想点啊？ 佢根本唔系想同你走去对着干，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啊，嗰件事又觉得学校其实最后尾嘅时候又接受咗，同埋嘅就我觉得嘅就呢位同学型。 喂，同埋咧，佢真系树立咗一个几好嘅标杆，即系一个榜样。 发型佢自己佢话我唔系想嘅，系啊，系、我天生系 咁。 咁 你喂女仔，你梗系要俾翻啲自信佢啦。 今日呢个同学如果听紧嘅话，啊，我哋赞紧你。 佢会做咗，我真系觉得佢做咗发型师嘅，会唔会咧？ 你谂远咗，我唔系谂紧呢一个方向。我只系觉得其实有时候啲嘢， 唔使咁执着啫。 令我当晚举止失常。难自禁望君你能见谅，但觉万分紧张，皆因跟你遇上，谁令我突然充满幻想，谁令我阴魂脑际飘扬，撩动我内心爱情酝酿，为我拨开忧伤，找得失去乐章，谁令我仿似初恋再上，我心中蕴藏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似燕子飞翔，想相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藏在我梦境永恒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堂，爱意千百丈，怎许相依恋，永远心相向，结伴上天际，自然自飞翔，双双去编写，动听乐章，谁令我朝晚苦苦思量，照亮，令我万千猜想，分不清去向，留下了这个深刻印象。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经典重现之。台正宵，台正宵其实在香港出世，当年因为仰慕李小龙，学习咏春多年。有一次比赛受伤，留在家休息，爸爸见佢咁闷，就买支吉他俾佢。拎起支吉他唱下唱下，从此同音乐结缘，成为最后嘅一位非常受欢迎嘅歌手。心要让你听见，我哋有台正宵。 缘分让你我擦肩。没开口却有感觉，爱情最害怕犹豫，再回头只能怀念，寂寞令你而强烈，熬不过漫长午夜，天涯挡不住思念，渴望着他年他月再相见，到那天绝不再让你走过我身边，沉默的习惯愿为你改变，心要让你听见，爱要让你看见，不怕承认对你有多眷恋，想你的时候盼你能收到我的真情留言。 台正宵的爸爸是位中医师，受到爸爸的影响，本来想做医生的，不过考试成绩未如理想，未能入到这个港大的医学院，后来就去了台湾地区修读医学检验生物技术学系。大学时期为了赚生活费，曾经去到走廊做演唱歌手，后来机缘巧合之下，终于踏入这个乐坛，成为一位受欢迎的歌手。他的歌曲你还记不记得？除了心要让你听见之外，还有这一首歌。想一个人会不会想到越来越孤寂的呢？这首歌就是想你想得好孤寂，我都有台正宵。 终于走后细雨不停，听着雨声夜夜醒到天明，眼角流出无言的泪，是回忆在胸口头哭泣，痛过想过慢慢看清，外表平静是骗你骗自己，用微笑送你，还答应把祝福给你，忘了问谁收留我的心，当你为了我和他而犹豫，我不该只等待你做决定，如果任性那么一次把你抱紧，也许不会失去你， 台正宵1993年出版了《找一个字代替》这个专辑，当中有这首歌曲叫做《999朵玫瑰》，大受欢迎，大家还将它的名称改为《玫瑰王子》，厉害。 呢一首歌将佢事业推上高峰。送999朵玫瑰，你未试过，但呢一首歌你有冇听过呢？ 往事如风，痴心只是难懂，借酒相送，送不走身影蒙蒙，烛光投影映不出你颜容，人之间你独自照片中，夜风已冷，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一碎，花事湮灭。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我哋今日有台正宵。Hello， 早上11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听完好歌翻嚟就上堂啦，各位朋友仔，我哋有 AI BB 班，今日由嘉宾出现。 夜风已冷，回想前尘如梦，心思冰冻，怎堪相识不相逢，难舍心痛。难舍情意如风，难舍你在我心中的放纵。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花到凋谢人已憔悴，千梦万事水花是湮灭。我早已为你种下999朵玫瑰，从分手的那一天，999朵玫瑰。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是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上堂， 科技自由博士 ，AI baby， 小师傅，仲有今日另一位嘉宾就系、是。Saron Chan， 陳係啦， 思朗， 思朗就係 Make a Bay Foundation NGO 嘅行政總監， 冇錯啦，係咪呢個博士嘅同學仔？係 啊，冇錯，我大學同學， 由細玩到大， 似你表哥啊， 表有啲血緣關係喎， 由細玩到大。咁但係當然今日咧就唔用表哥嘅身份，就係有特別嘅身份要講啊，關於 AI 嘅東西。 我先介紹一下， 因為咧上集咧大家記得啊 ，Rock Sir 佢有講過我哋咧喺學校咧做一啲創科培訓， 沒錯， 咁有兩個元素，記唔記得邊兩個元素？哇，咁快記得嘅， 計算思維同埋設計思維， 係啦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維嚇，咁啊，咁我唔係呢方面專家嚟噶嘛，咁我梗係揾阿思朗。系啦， 你真系比较弱嘅，你帮你计算思维噶， 系啊，乜嘢都好啦， 你计算思维劲啲， 乜嘢 都好啦。咁我又等思朗今日咧就同大家上一堂设计思维嘅课堂， 设计思维 design thinking 系啦， 即系完全 时间好短，不过咧应该都可以感受到系啲咩。 当我哋入门版都唔好太深 啊，入门版 我哋会喊噶，如果你系太深。 喺右身睇你喊我， 佢黑眼瞓嘅，佢黑眼瞓嘅。 你唔好整喊我啊！话你听啊，好难搞。 思朗，思朗， 好啦，我哋嚟啦。 喂，好啊 ，Hello 啊，大家好。 你好啊，思朗哥哥。 系啦，好啊。咁啊，设计思维咧，咁就通常咧，我哋讲紧有五个步骤啦。系啊，可以系啦，写低啦，系啦，五个步骤系啲咩咧？第一个步骤，我哋又叫同理心啦。我哋要 理心， 系啦，知道对方需要啲乜嘢。 系。 因为设计思维我哋讲緊呢就係、是、我哋学识咗 AI 啦，我用呢个技能啦，点样去设计一样嘢 俾某啲人用 啦。係啦，咁所以我哋成日都话呢，设计思维係一个以人为本嘅一个解决问题方式。係啦，咁所以以人为本呢就要先有人先啦。 係 啦，第一步就要认识个对象啦。咁第二步我哋就要了解，我要定义究竟佢最大困难系啲咩啦，我哋想点样帮到佢，帮佢解决边个问题。第三个步骤我哋去諗喺idea 啦 ，brainstorm 一啲新嘅想法。第四、第五個步驟 ，brainstorm 係咪 ？brainstorm 係啦，諗有啲咩新嘅辦法、新嘅點子係啦， 係啦。第四、第五個步驟咧，就係我要整啲嘢出嚟啦。我哋上次要試下個想法嘅，咁所以我哋第四個步驟做 prototype 啦，整一個原型，我哋叫做第五個步驟就係去 test 水，係啦，拎出 得唔得咧？咁樣達唔達到嗰個目的咧？咁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呢五個步驟咧，不停發生嘅。咁今日呢就等大家嘗試下我哋第一個步驟先。 好。 係啊。你心我最差。 好。 咁啱啦，今日可以。 我哋目中無人。 我哋咪要跟我五個 step 去 design 一下。 係啦，我哋先第一個 step 先。 好。同理心。我諗到老師啊，嗰個同學呢個肚比較大啊。咁有時著褲好辛苦呢，條皮帶唔知掹上一定掹落好。所以呢我要幫佢設計一條皮帶呢，係可以將佢呢喺無痛苦之下收細個肚腩嘅。呢個算唔算係 非常好。 几好啊！又帮你减肥，我觉得直头。 唔系啊，佢冇同理心，我有个肚腩不知几舒服。 你啫，其他有肚腩嘅人。 我变咗变咗佢啦，真系噶。我见到有啲叔叔咧，佢真系好辛苦，一个皮带咧要托住个肚咧，其实系一个负担嚟噶。咁我就于是我觉得，佢咁辛苦，不如谂一啲智能嘅皮带，可以咧帮佢又可以掩藏一下个肚腩，或者又唔使咁辛苦咯。 得唔得啊？呢一样嘢先啊。 即系我算唔算 design thinking？ 系啊，呢个有冇同理心啊？ 我觉得头先嗰个例子咧，非常之好啦。你觉得佢个肚腩好大， 我唔 系 佢咁 啦， 系啊，我见到我都觉得辛苦啊，我见到佢都觉得 辛苦， 系啦， 呢个我 但系下一步咧，我哋就问下佢系咪真系佢自己觉得辛唔辛苦咯？ 我接咗你，佢唔辛苦啊， 咁就冇问题啦。 佢唔辛苦啫嘛，但系呢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呢啲叔叔伯伯咁啊，系咪啊？ 呢个就系设计思维一个重点啦。我哋觉得佢需要啲咩嘢，同埋佢自己觉得需要啲咩咧？原来就 系 我哋要认识嘅嘢， 又 系 冇错。 喂，呢个学做人咯，其实好多时候咧，你啲阿妈都觉得佢就 系 话，我觉得你今日要着多件衫， 其实 你 觉 得好 热。 系啊系啊，我入学校做，有啲小朋友都有谂啲想法咧，系几有趣嘅。即系 例如咧， 系啊，例如咧，我哋叫设计张书台啦，好多同学仔话个书台一定有锁。 一定有锁，因为佢有 锁。阿妈成日偷佢啲书嚟睇， 系啊，系抄佢嗰啲书啊，抄佢笔记啊嚟睇佢， 系啊。 但系咧，阿妈又唔会觉得小朋友需要呢啲嘢。 系， 阿妈觉得我梗系睇得啦，我系你阿妈，系咪先？即系咁。但系小朋友就觉得唔系，啲我私隐嚟 嘅。咁即系其实你设计俾阿妈同埋设计俾同学嘅系有两个唔同书袋， 一个就系锁，一个锁匙。 系啊， 阿妈就开嘅锁， 无间道书袋， 阿妈就开得嘅。 系啊，同个仔讲就开唔到。 冇错，系啊，问第三。三方嘅应唔应该睇咧？咁样系 啊，好啦，我哋翻嚟今日 exercise 先，系啊，有啲远啦， 系啦系啦。 好，我哋之前咧就尝试有个活动咧，就带啲同学仔去商场啦，体验下视像朋友嘅困难，然后再谂 AI 点解决啦。我哋今日就将呢个任务交俾大家，呢个挑战。 好， 咁所以第一步咧，我哋先感受下视像朋友有啲咩困难先啦。咁啊，有啲小道具俾大家嘅。 吓，好啦， 戴埋眼罩啊， 好。 系啦，大家依家可以先尝试一下咧。 好靓啊！呢个口罩 系啦，唔想用我咪用自己嘅。 系，我终靓，终于可以去货啦！我啲口罩， 我口罩 新用途，新用途。 我戴口罩先啊！ 系啦，就遮住个眼。 我遮住眼， 唔系遮啊，系啦，系啦， 遮眼镜睇唔到噶啦。 唔系遮口啊， 系啊，系啊，遮住眼嘅。 系啊， 我先大家戴晒呢个。 口罩、眼罩先，系啊，等大家睇唔到嘢先。 好好笑啊！佢哋 个样系啊，感受到望唔到嘢嘅， 你唔可以笑人噶。 好啊， 你明唔明啊？笑人系冇礼貌嘅一个同学。 唔系 OK 啊，我觉得。 好啦，依家非常好啦，大家都戴咗眼罩，系啦。 阿台长，如果 on panel 有咩失闪咧，唔关我事。 系啦，好咁啊！依家咧，大家想象下，你依家喺商场入边咯，咁啊，一个视像朋友去到商场入边，佢依家咧，佢依家想去一间即系铺贴嗰度买件衫啊，系啦，咁大家又分享一下，如果你就系呢个视像人士啦，你点样去呢个铺头咧？你会 系喂，唔好话视像人士啊，有时咧，我哋咧正常咧都唔知啲铺头喺边，大商场咧，你睇嗰啲。 你要睇水牌噶， 睇嚟睇去你都 系啊， 边啊， 系啊，要揾个水牌， 要个要揾水牌咯，就揾水牌，我已经唔知去边度揾啦。个水牌识唔识讲嘢啊？如果系，我系水牌，我系水牌咁样。 哎呀，有冇噶？而家有冇啲有声水牌噶？ 有。 系啦，地铁就有嘅，商场咧就比较少嘅。 冇噶， 系啊，因为台商场啲铺头成日转噶嘛。 系啊， 啊咁个铺头又唔知边个。 咁点算啊？ 系啊， 好，我哋继续我哋个旅程先。 哇，好正啊！ 系啦，咁啊，依家去咗，即系要揾架 lift 啦，系咪？ 架 lift 冇错。 系啦， 咁架 lift 要出声咯，又或者有得摸咯。 系噶，系噶，系噶。 如果摸，我都唔知我去边层。 系。 好，咁啊，入咗架 lift 啦，喺度嗌紧啊，架 lift 嗌到嚟去。咁入咗 lift 之后要做啲咩咧？ 揿去边层？ 都唔知边层。 哎，非常好！ 你都唔知边层点揿啊？ 咁 你 转翻转，我入唔到 lift 啊！ 等埋你，系啦， 系啦，系啦，齐人啊嘛，齐人啊嘛， 你肚腩缩后啲先啦，闩唔到门啦， 齐人啦， 好入到 lift 啦，咁啊唔知边层，咁求其揿一层定点咧？我哋 吓，求其揿一层啊，都好啦，出到再问人咯， 三字楼， 系三楼，好啊， 有方法都有方法， 好，咁我哋而家上咗三楼咯， 唔系，其实我可唔可以摸 下？其实我连边度系三楼我都唔知，你话乱揿一层我都唔知嗰几多楼， 诶，非常好， 咪出咗去问人咯， 咁即系我哋又摸下架 lift 有啲咩先啦，咁啊揾到个三楼就出咗去三楼啦， 系 出咗去啦，咁跟住咧我哋要做啲咩咧会？ 出咗去之后， 揾我要揾个铺头咯。 点样揾咧？ 问人咯， 问人咯， 系 非常好。咁我哋点样可以入个人过嚟啊？ 嗌咯，喂，有冇人啊？ 请问有冇人可以帮下我啊？我系李丽蕊。 系，即系四围撩下， 系啊，咁样。 好啦，嗌多人，佢指咗你去间。 你哋唔可以睇马骝戏啊！ 铺头嗰度啊， 我听到你哋不停笑啊！ 定系你哋都想一齐玩下？ 好人啊，我觉得。 你两个用耻笑嘅声音喺度侧边，我听到。 系啦，唔好笑其他同学，系啦， 好笑啊！ 系啦，系认真啲，认真啲，系啦。咁啊，入咗人，佢指咗方向俾你，一直去，行都五分钟就揾间铺头噶啦。 系 咁大啊，行 系啊， 我咁行咯。 五分钟 系啊， 你有冇行过商场噶？ 嗰个系。IFC 嚟嘅，系啦，我哋想揾间名店，系啦，咁去到铺头门口啦，咁点样去揾件你想买嘅衫咧？点样拣衫咧？ 咁入到梗系唔系 sales 啦， 去到嘅时候就梗 系啦，梗系 sales 啦，系揾个过程难啲， 系啊 ，OK 啊，入到去嘅时候咪问佢咯，我想买一件橙色嘅衫咁咯。 好，大家想买件咩嘅衫啊？ 橙色嘅衫， 橙色嘅衫 系。 我想买件型嘅衫， 好， 我想 买 件斜膊嘅衫， 斜膊嘅衫， 因为佢 A 字膊啊，佢个人，所以佢着斜膊。 O K， 好咁系咪？ 好，仲有咧，仲有咩？橙色嘅衫啦， 橙 色啦，个款啦， 系啊，皮褛嚟嘅，系啊，同埋嘅就系拉链。 啊，你讲得啱啦，咁点揾咧？咁系嘛？即系意思就 系啦。咁个店员系你谂住佢系咪拎埋俾你啊？ 梗系啦，要咩？ 即系如果冇店员咁点算咧？咁样嘅意思。 非常好啊！冇店员可能困难啦。 系 咯。咁好啦， 个冇店员噶。 好个店员拎咗件衫俾你啦，你拎上手啦。 试衫咯。 系啦。咁啊，即系要搵试身室咯，要带去试身室。 系啊。 系啊。咁试完点知啱唔啱自己心水啊？ 又系。 知 摸 下咪知咯。 唔系噶，你有时个感觉系啊，颜色啊，衬 唔 衬？ 我都唔知噶，就冇所谓，我信佢噶啦。 咁你使乜买橙色一样咁？如果冇所谓。 因为我想衬有自己。 求其啦，我睇唔到你俾咩色我都好啦，咁 系啊， 唔系 我自己有想象啊嘛， 系啦，系橙色嚟噶，橙色嚟噶啦，系啊，你信啦，但系唔啱心水呢件衫， 我点知唔啱心水啊？知咯，冇玩啦， 着完上身佢拎咗件好厚嘅衫俾你，唔系你想要， 要薄少少嘅， 原来咁多困难噶， 系咯，咁点算咧？ 咪叫佢再攞多件咯， 好啊，再攞件，你点样？你有咩要求？再话俾佢知啊？ 话俾佢听呢件衫太过厚啦，我想要一件就薄身少少。 我觉得我着得唔好睇咯，叫佢搵到一件我着得好睇嘅衫。 你可唔可以搵多几件俾我？ 系，攞晒全部衫俾我， 攞晒俾你。 仲有特价有冇？ 仲要平嘅， 其实你净系睇特价就得啦，就叫佢带你特价区。 系啊， 好啦，咁你估你要用几多分钟、几耐嘅时间揾到件啱你？ 唔敢讲啊，我谂一日。 我揾个铺头都，我揾个铺头都揾两日可能。 好辛苦啊，其实原来。 好啦，拣啱啦，咁依家去埋单啦。 系 啦，咁点算咧？ 诶，攞卡出嚟啦，俾佢录啦。 埋单冇咩 啦。问佢几多钱啦？问佢有冇折头咯？ 系啊。 系啊。 好，有冇见过啲视像朋友佢碌卡？如果佢碌卡就得啦，如果俾现金点算啊？ 傻咯！啊，你意思系佢唔知咩咩一百 蚊 纸系咪啊？即系 系啦系啦，佢哋有特定嘅方法记住边啲一百蚊纸边啲， 我唔知喎， 系啦， 唔知啊。 好咁啊，终于买到件衫啊，完成咗旅程啦，咁可以除低你个口罩，系啦，除低你个眼罩。 哇，原来好难噶， 系啊， 好难噶， 系啊，发现咗好多困难啊，头先 好难。你讲到最尾系点样分一百蚊、五百蚊、一千蚊纸咧？佢哋点分咧？ 哦，以我 点摸啊？ 系咪摸嗰啲凹凸嗰啲位啊？你试下摸，我俾咗一百蚊纸，你会讲到咁劲？ 我认识一啲视像朋友咧，就佢哋有个好似卡片套咁样嘅，就全部十蚊纸就呢一卡，二十蚊纸就呢一卡。五十蚊只有呢一卡， 咁边个帮佢拔袋落先得？ 系啦，咁佢就要问人啦，即系可能佢人哋找完钱，佢要问佢，哦呢一卡系咪五十蚊？或者有啲咧就银包咧就系去认嗰个长度啊，嗰张银纸嘅系啦，一百蚊纸、五十蚊纸、二十蚊纸咧，其实长度系唔一样嘅。 我觉得你成个过程嘅话，好靠其他人嘅帮助同埋个信任啊，系咪啊？即系我想买嗰件橙色嗰件衫嘅话咧，其实佢俾件 求其俾件 绿色，我 系 我都唔知嘅 系啊， 我觉得真系系 啊， 真系需要同理心。 诶，非常好，系啊，头先呢个过程你揾到啦， 真系真系。 头先呢个过程咧，就好多时候我哋依家就幻想啦，我哋同同学仔玩嘅时候咧，就会真系带去商场，你蒙住眼，喂，试下你行下啦，我俾个任务你揾间铺头。咁啊，头先大家揾咗好多需要咯，系啊，即系揾铺头揾唔到啦，去到间铺头咧， 搭唔到啦， 系啦，搭都搭唔到啦， 揾唔到间铺头。 系啊，唔知件衫我啱咩款 啦， 系啊，会好麻烦嗰 sales 啦，要系咁有个人凑住佢。 同埋最大嘅问题就系我着咗都唔知自己似小丑定系似靓仔，系咪？ 系啦，唔知着出嚟系咩样啦。 何必买咧？系咪？我头先忽然间，嗱，对唔住啊，我唔系话即系笑话啲有需要嘅，我只系纯粹我套咗之后，咁其实我买咗，咁又点咧？我都睇唔到，我纯粹个人个谂法啫。 系啊，都会，所以其实现实咧，好多视像朋友买衫咧，系会喺网上买嘅。因为网上读到嗰个 description 俾佢听，系啦，佢就未必会出去买，系啦。咁但系咧，其实咁样就其实避开咗，即系令到生活限制多咗啦，系啊，即系大家都唔想，即系冇得去行街买衫噶嘛。咁所以头先我哋揾到好多需要嘅时候咧，我哋下一步咧，我哋就去拣一个。诶，头先听到好多嘢咯，边一个你想去解决咧？边一个你想特别帮佢 揾嗰间铺头咯？我谂入到个铺头就 大家可以唔同方向嘅，佢拣唔同嘅嘢嘅。 阿马同学你咧，马同学 拣衫， 你有咩？ 即系我哋去到进入第二部分嘅就系解难， 解难系乜嘢嘅问题？ 系啦，定义边个问题？ 我就会想系揾嗰个铺头个过程。 我系拣衫， 佢就系拣衫。马同学咧， 我谂系 攞只数系嘛？ 揾特价， 揾特价。点样减价？佢想减价。 商场所有边个铺头有特价嘅，话俾我听。 啊，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 不要敌我眼神，试图邀请我加入。我好害怕我表达不清楚，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了爱。好像夸夸其谈，朋友无私，还交谈着别人崇拜。没有一并错误，有了得到高人觉悟。好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真才明白。因为我得了，我试着恐惧爱。为何你们笑的时候，我笑不出来？我为何还要被个教 但我已经亮起牌，其实没有半个人看出来，事实有多精彩都明白，都在我脑海，谁和谁又分开，谁先没有和其他朋友如何自嗨，交谈着被人崇拜，没有一笔错误，由来得到讨论权，旁人觉得我坏，坏人觉得我怪，自我却总才明白，这社交恐惧爱是脑海爆炸。 问题嘅，咁我哋出发点就希望点样帮助啲有需要嘅朋友啦，咁样。好啦，咁啊，思乐有啲咩问题，新闻前可以掉俾我哋，即系叫我哋一阵间要谂一谂，要做一做。 喺新闻时间。 系啦，因为头先我有好多问题听到啦，咁所以点样揾间铺头啦？ 啊吓，点样拣衫？ 系啦，点样拣衫啦？ 同埋揾特价区。 系啦，揾特价区又得啦。 你冇理佢最废嘅。 或者仲有一个选项嘅，其实头先系讲买衫，诶，翻到屋企我啲呢件衫点样去储存佢咧？我揾翻件衫出嚟，我下一次想着点样？ 因为摆咗喺衣柜。你就揾唔到嘅，你唔知道，你唔 系 啦。 我要整一个智能衣 柜。系啦，呢、這个可以一齐一阵试下， 我哋翻嚟谂谂。OK， 先系11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色列战时内阁经过长时间开会之后，星期三凌晨投票通过临时停火协议。总理办公室话，根据协议，哈马斯将会释放在加沙被扣押人质之中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4日暂停战斗。哈馬斯歡迎以色列通過協議，說以色列將會釋放被囚的150名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在4日人道主義停火期間，以色列將會停止在加沙地帶的全部軍事行動，承諾不在加沙地帶襲擊或者逮捕任何人。另外，幾百架運送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貨車將會獲准進入加沙南部和北部。房協公布資助出售項目朗然的出售安排，422個單位以市價62折推售，售價介乎255萬至到645萬，平均尺價介乎8212蚊至到9812蚊。以一個實用面積308平方尺的一房單位計，最低入場價255萬，兩房單位入場價大約355萬。至於實用面積640平方尺的三房單位，最低入場價大約552萬。項目由11月30日開始接受申請，12月13日晚上7点截止，預計出年2月公布抽籤結果，出年第二季揀樓。綠表同白表人士都合資格申請，綠白表比例係4:6。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一個有關粵港澳大灣區與東盟合作發展的論壇上致辭的時候說，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擁有獨特優勢，他相信東盟國家能夠從綠色金融、創新科技等方面更好掌握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另外，李家超提到粵港兩地推出跨境通辦政務服務，特區政府計劃出年首季在廣州推出香港跨境通辦自助服務機，並且逐步覆蓋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他說跨境通辦容許企業和市民在網上辦理兩地政務服務，涵蓋稅項、長者、企業登記等的服務。李家超又說，在施政報告宣布明年上半年將會推出專為綠色金融科技而設的概念驗證測試資助計劃，推動開發科技方案，為未被商業化的綠色金融科技提供前期資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日夜温差颇大，日间温暖。本周后期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28点，跌5点，总成交金额39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4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7.86，升2仙；腾讯控股326.2，升1.4；阿里巴巴76.6，升6毫。小米集团14.92，跌4.6；快手60.05，升1.55；美团112.1，升1.6；百度集团112.9，升5.5；XLE 南方恒科系报4.52，升0.8；恒生中国企业61.56，系升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48.17，瑞士法郎0.884，加元1.37，人民幣7.139，英鎊對美元1.254，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5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5。日經平均指數報33517點，升162點。港金報185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6.34美元，卖出1996.9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同大家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时管道范围比较车多，而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啦，港岛区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34号一段比较挤塞，咁依家龙尾排到过咗深水湾道少少，同埋咧另外一边龙尾就排到香岛小筑。咁另外山西道去山市街比较车多，依家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咁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排到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府地一段比较车多，依家龙尾排到福亨村。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仲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同前车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时刻留心，如果前车突然慢驶或者刹车，你都可以安全及时停低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国剧830公诉，迪丽尔巴同大维领衔主演。 阿海，你觉得萧木恩呢个人点样啊？我啊，系想好好咁培养下呢个萧木恩，等佢咧为我哋维权集团做多啲贡献。 究竟总裁点解会咁想识萧木恩呢？ 国剧八三零公诉，逢星期一至晚8:35，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00至下午1:00，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钟，风骚快活人。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AI baby。 继续上堂，咁啊，今日除咗呢位博士啦 ，Ivy 啦，仲有我哋今日思朗，同我哋讲呢个 design thinking。咁啊，头先掉咗个情况出嚟啦，就系讲到咧，如果失明人士去百货公司上件衫买咗啦，咁啊翻到去之后，又另一个问题就系摆咗衫衣柜咧，又分唔到边件系上次买，即系咩色咩色，诸如此类，点解决咧？咁系咪咁啊？阿先 系啦，咁啊，头先又俾咗时间大家谂下点样解决咯， 冇错。 系咁啊，不如大家又分享下你嘅 idea 啦。 嗱，其实我要解决嗰个问题咧，就系话如果买一件衫翻去嘅话，咁啊点样去知道嗰件衫系咩颜色啦，同埋挂咗喺边啦？下次我攞出嚟嘅时候咧，咁我又会唔会有遇到一个咁嘅困难啦？所以咧，我要发明嘅呢一个咧就叫做智能衣柜。佢有个名嘅，系啦，智能衣柜叫做 beautiful， 中文名叫美丽。 美丽 啊！每一次咧，当你要买一件衫翻嚟嘅时候嘅话咧，首先咧，你就系要将佢摆落去嘅时候咧，咁其实咧就应该会有一啲嘅语音嘅指令嘅，就要话俾佢知嘅就系我买一件新嘅衫翻嚟啦，咁啊跟住咧佢就会读一次俾你听，佢就话哦呢一件衫咧就系一件橙色嘅皮褛，咁我就会将佢咧摆咗喺里面啦。到我下一次我要去攞呢件衫嘅时候嘅话咧，我就会去用我个语音嘅指令嘅就话俾佢听。我今天想穿这件橙色的皮褛，它就会跌吞出来给我咯， 就 这样咯， 好， 是啦。 应用了什么 AI 的技术在里面呢？ 语音指令咯，还有它就是物件侦察。 嗯， 系咪啊？ 咩啊？ 物件侦查，因为佢一定要有件， 差唔多噶啦，差唔多。 系啊，有咩补充？ 翻件衫出嚟噶嘛？ 你系想认颜色？ 认颜色， 皮褛 系啦，同埋皮褛 啊。咁要点样先可以训练到个模型去做呢样嘢咧？ 个智能衣柜佢哋设 计 啊嘛， 唔系啊，系我哋而家要用乜嘢嘅 AI？ 我哋谂一个方法设计。阿马老师，你举手，你系咪又想讲？ 唔系，我想补充佢嗰啲。 你讲啊，你讲啊，你讲。 我想补充埋咧，即系佢呢啲肤浅啊。 你补充点解要话人肤浅咧？你补充就补充，你何必要踩人一脚咧？客家婆啊，你识做啦可？ 你明知如果我真系讲得多咗，你咪应该平衡翻啫，小句啊。你冇事啦， 我错， 我错。 O K， 但我会读埋嗰件衫嘅标签，例如呢件衫应该点样处理？干洗乜， 咁啊复杂咗咯。 你好啊， 衫啫嘛， 唔系你要话埋俾佢听嘅，我觉得系一啲。 你走开啦，我 多此一句， 梗系唔系多此一句啦。譬如话你件皮褛，你要点样处理啊？咁樣或者普通嘅 外功能 咧，你有冇留意聽我哋講？其實我呢個智能衣櫃只不過係想幫你揀衫呢一個同你解決嘅問題咋，唔係要點樣處理件衫同埋點樣洗件衫啊？ 技術上咧，如果你用物件識別咧，有機會佢係認唔到係例如咁準確係乜嘢類型嘅衫嘅。 好，我有。咁咧，我應該 用乜嘢？對唔住，我想知道。 就考下你啦，你覺得如果有呢個問題，應該點解決咧？ 好， 嗱，我想试下问下咁啊，我咧应该一般人都唔会着七彩嘅衫噶啦，即系我自己着嘅可能系四种颜色咁样吓，譬如我类似啊黑白灰蓝色咁样啦，咁咧我就将个衣柜咧分咗四个 compartment， 即系四格嘅，咁每一次我摆入去嘅时候，呢格系蓝色，咁我就知道我摆啱咗啦。譬如我呢件蓝色衫，但系如果我真系件蓝色衫摆呢度系白色，咁我唔系，就再摄下一格，咁呢度系蓝色，咁就入摄入去咯。即系佢话俾我听，我到底系咪入紧一个正确嘅颜色嘅 compartment？ 系啦， 即系呢个就个方向又唔同咯。 系 啦， 即系佢要 read 嗰件衫嘅颜色，咁佢 detect 到呢件黑色， 应该就系用一啲 AI 识别嘅。 系啊，用 AI 识别嘅技术啊嘛。 我呢个系咪 AI？ 你可唔可以唔好讨论？ 方法唔同嘅。 系啊，我觉得我嗰个简单好多，系咪？ 我其实想带出一点啫，如果有啲嘢佢识别唔到，你会点样解决呢？ 例如咧， 识别唔到有咩解決、 啊？例如真系你件皮褛佢识别唔到，咁点算？ 识别唔到系咪皮褛？ 系啦， 咁你自己啲手感你摸到系皮褛嚟噶嘛？理论上，即系你自己又 啱嘅， 系咯。 我唔知喎、啊，呢、 這个衫同皮褛系 就要涉及到训练模型啦， 哦、啊， 机器学习啦。 哦，系 系 系 系 系 系，唔记得咗机要学习，完全唔记得。 之龙咧，你有咩 开始补 充？可唔 OK 啊？呢一个智能衣柜， OK 可以可以，非常精准啊！ 系啊，我连名都安埋噶啦，我就喂 beautiful， 我搵翻上次我买嗰件皮褛，搵翻出嚟俾你咯。 系啦，但系再下一步咧，我哋就可能要再谂多啲。呢个智能衣柜咁之后，佢又要个镜头喺入边噶咯。 要啊要啊，同埋要有语音指同你有倾偈。 系啦，佢个镜头喺边度？点样可以每一次我摆件衫入去，佢又认得到咧？咁呢个可能就要再思考一下啦。 系 啊，我哋有技术嘅层。 咁佢哋而家系点样处理噶？知唔知啊？思 可能摆喺一个镜头嗰度，俾佢 scan 咗先咯。 系啦， 得唔得？咁得唔得？ 依家咧，佢哋咧，以我所知，好多视像朋友嘅做法咧，就好简单嘅，我哋整张纸仔钉上去嗰个衫上面嗰、那个嗰、那个 tag 嗰度，系啦，咁啊可以话到俾我 你早讲嘛， 哦、 但好困难噶，可能嗰度你十件衫就得住，如果你有一百件衫，你就 locate 唔到件衫喺边度， 系，因为你不停要摸，不停摸，不停摸，不停摸咯， 系啦，有几层啊？ 唔系，同埋仲有一个问题嘅，钉错咧。 钉 错 乜嘢啊？钉错乜嘢？ 如果佢第一次钉错，以为呢件红色衫，系啊，其实佢以后都错。 系啊 ，AI 就唔会有。 冇错啦，即系我输入去嘅时候嘅话，佢会读一次俾我听。你而家今次输嗰日输入嗰件系一件就系个皮褛，跟住系 红色嘅， 系啦，系橙色嘅咁样，我就将佢摆咗喺度，咁样就走咗去啦。跟住佢下一次嘅时候，你就会语音指令。 但系而家未有类似嘅呢啲嘅智能嘅 device 去帮啲失眠 者。我觉得 OK 噶，司老上。 好期待你哋 真系可以做到 呢个。新嘅產品， 就算我唔係視像嘅人士嘅話，我覺得都幾好啊！有個智能衣櫃係咪啊？ 冇錯， 因為有時候啲衫真係多到你自己塞咗落，你都唔 記得 㗎嘛。 我上次舊年買佢皮褸喺邊咁樣， 係啦，冇錯。跟住佢會褪出嚟俾你，仲要著完之後嘅話咧，仲要問一問佢，今日得唔得？咁佢就會再話多俾你聽㗎咋。你今次就上身襯咗乜嘢，下身襯咗啲咩嘢，先至 beautiful。佢就要得到佢嘅 beautiful 有隻著出嚟。 好有市場，有錢人一定中意，係啊，因為佢哋。三刀啊，三刀啊，系啊， 系咪先？ 系啊， 咁样好正、啊。 仲有冇其他 idea 啊？头先有其他 问 题 喎， 要解决嘅。 我咩问 题？你要解决个问题就系点样去商场咯、 啊？哦，点样去商场？ 系 啊， 系 啊，唔系去到商场噶啦，系点样搵个铺头？ 系啊， 点可以搵到个铺头？ 有咩解决方法？ 有咩解决方法？ 可唔可以啲铺头门口嗰度咧有啲掣揿啊？你行过唔同嘅铺头， 一路去摸住嗰个门口。 多谢你欢迎，欢迎你，好似嚟到我哋嘅咩快餐店啊？唔系啦，再行另外一间再揿。 而家咧，譬如话你有一啲嘅揾路嘅 apps 咧吓，咁我哋喺就算嗱车渣你一定知啦，人行都得噶嘛。有时嗰啲 apps 咧帮你右边行十步转右嗰啲咁样样。咁我只要入咗我嘅铺头，譬如 ABC 服装店 系 啦，我要揾 ABC 服装店咁一路帮我 室内嘅定位咁样， 系啦，室内定位搭 lift 去四楼，出咗之后转右，大约行五分钟。而家差唔多到啦，右边个铺头就系，其实而家都系咁咯，嗰啲揾路嘅 apps 都 系啊，用呢一个得唔得啊？ 有咩 AI 喺入边啊？应用咗啲咩 AI 技术啊？系啊，呢度上又補充下咯，又交俾你咯。 呢啲係咪唔使用 AI 啊？即係而家用我哋嗰啲。 語音指令一定有啦，係啊，語音指令啦。 語音指令 嗰就係，即係其實好似咩 map 咁。 唔係啊，就嗰啲咩 map 嗰啲，我諗緊嗰啲咩 map 嗰啲咯。 谷 map 咯。 呢条听落就唔使嘅， 系咯系咯， 即系除咗语音指令啊，沟通。 我叻过 AI 啊，我唔使佢。 咁但系有啲，我觉得有啲嘢要配合嘅吓，即系我觉得有 要有 WiFi， 例如啲商场嘅一啲铺头咧，其实应该嗰啲配置系会可以即系改善一下去做呢啲嘢。 例如咧， 其实大家都明嘅道理嚟嘅，点解好似而家未有呢样嘢咧？其实可以大家行多一步，去令到真系视障人士可以受惠到，去应用到呢一啲技术。例如咩意思咧？你會唔會有啲 app 係真係可以俾到視障人士去同你，即係同佢溝通？你需要行到邊度先揾到嗰間鋪頭咧？其實可能好簡單就做到呢樣嘢。就算你話唔用 app， 會唔會有一啲每間鋪頭都可能你有視障人士入去嘅時候，有啲配置可以俾佢帶住，可以聲音導航，帶到佢想去嘅地方。咁佢可能有時真係想去廁所俾邊樣購物，咁佢都要揾到個地方去㗎，係嘛？咁呢一啲我覺得就。反而唔系技术嘅角度咯，反而我觉得其实技术喺度噶啦，能唔能够大家行多步？ 同理心， 同理心啊，冇错，你最需要嘅嘢。 即系可能对于商场嚟讲，佢要用好多嘅资源去做呢一样嘢。 我觉得方法都好多。系啊，你话WiFi 技术啊，室内定位技术，其实真系好多已经可以做到啊。你谂下自己平时唔见咗啲嘢，都有啲技术帮你揾翻啦，系嘛？类似嘅技术都已经可以做到。 其实类似呢啲嘅话，系咪即系我哋去睇画或者去睇一啲博物馆咧？ 冇错啦， 一去入去嘅时候，佢就会俾个嘢你噶嘛。 系啦，我都系谂紧类似嘅嘢。 耶 ，give me five， 开始有方法，你翻 到你揾睇到你想 睇嘅嘢之後嘅話，跟住睇畫，其實佢都係會話俾你聽呢幅畫係乜乜乜乜乜乜。你行過去另外一邊，佢又 detect 到嘅，就話俾你知，等於係咁啫嘛，係咪先？我覺得呢樣嘢可以 OK 喎。 好多high tech 方法又有 low tech 啲嘅方法又有，係啦，視乎就係我哋我哋揾唔揾到佢最棘嘅位置係啲乜嘢？ 好，你講個 low tech 嘅方法啊。 系问人咯，问人 系咯，问人就系捞嘅。 其实系噶，系噶。但系头先咧，大家个体验入边咧，有冇发现咧？其中一个最常视障朋友要求助嘅方法咧，就要嗌啦， 搵人 啦。但系咧，大家有冇想象？原来都几尴尬嘅。 咪住，我知道，我谂到一样嘢。如果系嘅话，佢可唔可以嘅就搵个机械人啦？ 揾个机械人都可以系一个方法， 即系每一个商场嘅话，其实都有一个解难机械人， 好似送餐机械人咁样。 系啦，我可以揾佢嘅，我可以 call 佢嘅。 小分享咧，就系呢个都系我哋之前同啲小学生做嘅时候咧，其中一个 idea 就系佢整一个智能导盲犬喺个商场入边，系啦，就可以带嗰个视障朋友。 但佢首先佢要揾到个嗰只导盲犬先得噶，成个商场咁大。 可能佢有个 app 啊，或者有啲咁嘅嘢。 有个 app 又好快可以帮 佢 call 到佢啊，佢又揾到佢喺边啊。 或者 只导 盲犬喺门口等咯。 哦，系 又得。 每个商场嘅门口都有导， 风吹日晒咁样，大家坐喺度等。 咁佢唔攰嘅， 电子 啫， 系啊，机械啫， 冇电啊嘛。 咁俾埋个位佢插电咯。 O 唔 O 唔 OK 啊？如果系咁样， 呢啲系都系一啲新嘅想法，即系可以喺翻佢哋需要嘅， 或者个机器人可以走嚟走去嘅，走嚟走去嘅，系咪有嘢你搵 我？ 我 系真系谂紧带住佢行噶。 系啊，我都好 Q 啊！如果系咁，系咪先？即系佢平时佢系行嚟行去，行嚟行去，都系你有冇困难？有冇困难？有冇困难？喺个商场嗰度可以碌嚟碌去，几好啊！ 好，我哋仲有冇其他嘅 idea？ 其他想法？ 你有冇？冇啊！佢话要揾一个特价区，即系佢买衫嘅时候要揾特价区， 平嘢 系啊！咁点样咧可以搞咧？特价区嗰度可以有啲嘢咯， 有定位咁样， 个定位咯，系啊， 认住嗰一堆嘢， 冇错。 其实咧嗱，我如果有一个 specific 嘅 topic， 我哋想揾一间乜嘢铺头 ，A、B、C 铺头，咁你识揾啊？但我入到大商场，我净系想揾一间。价廉物美嘅，譬如我想食泰国菜，但我唔知边间，咁嗰啲又得唔得咧？即系我冇指定， 即系帮你比较埋边间比较平啲。 我冇指定系啦，边间平啲？譬如佢特价区咁啊，我今日带多50蚊，50蚊够食咩咧？喂，50蚊够食咩啊？咁就帮我搵一间铺头系得。即系50蚊以下都有得食嘅，即系呢啲又得唔得咧？ 系啊，即系有一个孤寒 app， 系啊，孤寒 app 或者一啲指定嘅，即系 孤寒 app 得唔得啊？呢样 我又有啲谂法。 嘢嚟嚟嚟嚟， 我见玩得咁开心，我又讲。 系啊， 即系而家有一啲技术咧 ，GPT 技术大家都玩过啦。其中一样嘢咧，其中一个方向做紧咧就 是可以俾一啲商業嘅用戶去輸入佢哋自己嘅資料、 嗯。 如果商場佢可以訓練一個 GPT 嘅模型，係俾唔同嘅商户佢自己去輸入資料，包括頭先講嗰啲特價嘅資料。咁、 嗯、 任何人唔好講話，淨係視像人士啦， 喺呢個商場。哎 嗯、 今日呢个商场有咩特价嘢啊？ 哎呀，有 啲铺头就有 食个披萨嘅，你话俾我知、啊，可唔可以 summarize 三个重点俾我可以去嘅地方？ 有冇啊？而家冇嘅，而家暂时你谂嘅啫。 又系好期待呢样嘢，又系等你哋发挥。 今日讲嘅呢样全部都 work 啊，系冇啊，施老师。 系咪好多嘢可以做啊？ 系啊，好多嘢可以搞咯。不如我哋整嗰个 开始做，可以开发佢啊！而家 可以开发。你觉得我哋讲几咁多样嘢嘅话，有边一样嘢系可以即系 样样嘢都得 嘅？比較高啲啊， 樣樣嘢都落到地喎。但係咧，呢、這個咧就係 design thinking 下一步啦。記唔記得頭先我講咗三個五個步驟？ 記得。 係啦，我哋 第四 步 啊， 原型 係 prototype， 要整一個 prototype 啊嘛。 我哋去到第四個步驟 prototype，、 就是、要整個 prototype， 然後第五隻 experimental 試下，係啦 ，test 去。咁啊，好似頭先咁講啦，我有智能衣櫃，我鏡頭擺喺邊咧？我衣櫃我想做幾大個咧？喂，如果真係咁大個，有幾多視像朋友屋企可以擺得落咧？呢啲都係我真係要整個原型出嚟先知喎。 啊，其實咧，阿 Sir， 你除咗衣櫃之外，雪櫃都一樣，那個 idea 都係嘅。你擺咗去，死啦！我嗰個叉燒包喺邊咧？咁樣樣，可能 或者幾時到期咧？啲嘢食 到期未咧？咁、 啊、 樣樣， 呢、這個好似有啊。呢啲咁嘅雪櫃係啊，雪櫃有啊， 到期未佢都話俾我聽。 因為佢入你入去嘅時候嘅話咧，佢大約知道你，譬如可能你係擺咗隻牛奶，可能一個星期之後嘅話，佢就應該會到期噶啦，咁樣咯，佢會提你。 或者有啲係可能係 scan 個 barcode， 係 啦，佢 scan 個 barcode 咯，就知道究竟佢幾時係 expiry day 咯。 哇，真係好啦，幫好多手啊！ 哇，咁呢個 OK 喎， 呢個就係即係設計思維位五個步驟，我哋又嘗試經歷咗一啲嘅東西啦，係啦，咁呢個都係我覺得即係呢個過程帮大家去回忆一下，之前学咗啲 AI 嘅东西， 哦，系啊，唔记得晒， 用翻咧，系啦。 施老师，如果佢真系好想做个模型，有冇啲地方，有冇啲方法可以俾佢？ 系咯， 真系可以发挥去做到。 除咗屋企， 屋企可能你唔够工具嘅，因为头先我要整个智能雪柜，可能要整个廊先啦，雪柜嘅样啦，唔系衣柜嘅样啦，有啲电子嘅嘢啦，咁啊有少。即係介紹下自己機構咧，就係 Make Up Bay 咧，就係一個 Make Something Happen 嘅地方嚟嘅。係啊，我哋機構咧就有一個工場喺荃灣嗰度啦。咁所以所有木工、金工、free print、laser cut 或者去到縫印、電子寫 program 都係喺呢個地方可以學到嘅。係啦，我哋希望就係嚟嘅。你只要入會就得啦。係啦，你過嚟可以參觀一下啦，或者有一啲嘅課程適合嘅，都可以一齊玩一下。 上個堂先。 係啦，咁但我哋希望就係透過呢啲 training 學咗 skills， 我哋同時帶我哋參加者去思考呢啲技能可以解決啲咩社會或者環境嘅問題，就係、是、我哋嘅理念啦。 好多謝曬，希望呢個未來社會更加美滿嚇 ，AI 嚇繼續幫到我哋更加。 智能衣櫃。 Yes， 好多謝曬，多謝施老，多謝呢位博士，多謝 Ivy 小師妹。 是有這麼一刻，被搶走一切希望，沮喪極難起床，你就來贈我一顆糖。又有這麼一刻，前路縱使黑暗要獨往，但你閃閃發光，讓夜行亦變得不協方。得我一人上殿堂大冠冕，亦沒光芒，定沒說謊，此際要是不錯，其實我討你光。從來未擁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經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滿足，被你梳理後頓成好結局，給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un life， 天國未知多遠，共你一笑遠足。问你想得到的 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妄。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局，给你幸福，所以幸福想过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相信幸福惨到幸福如今的我尽十足， 老婆啊，嚟紧过节系咪同外母佢哋食晏啊？ 唔系啊，食夜晚嗰餐、啊。 吓，之前问你咧，翻唔翻去阿妈嗰度食饭，你话好嘅， 但你都冇讲几时。 咁而家点啊？我阿妈准备好晒咯啲嘢。 记得听实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香港大城市小故事》，话唔定有故事可以帮到你噶。 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三小时节目已经好快咧，去咗两个钟头噶啦。翻嚟十二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之后，仲会有客家婆来了，同埋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间，千祈唔好行开啦。印度气温相对湿度61%，温暖咗少少吓。天晴，下昼干燥，吹微至和缓嘅冬至冻麦风。我哋先听十二点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是最风骚的。真的，做人最紧要就是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来了， 好嘢！上堂上堂上堂上堂， 太迟家 好，系啊，老师你好。 你望书系咩啊？ 望书嘛， 你话我望强哦 ，cam 望一排系咪啊 ？cam 地啊你 ，cam 啊 ，cam cam， 系 cam 即系 cam 即系 cut 啦。 你今朝成日都 cam 地， 而检验系 cam 喎， 唔系啊， 你望书系咩？ 望书， 望书， 怪大的望。 冇咁精神。 哦，龟打都冇人精神。 我听咧，佢话龟蛋都冇咁精神。 鬼打都冇咁精神，系我会识得翻译佢啲嘢，你知嘛？佢而家疏疏地， 龟蛋都冇咁精神。 系啦，龟打都冇人精神啦，系 咪啊？龟蛋冇咁精神， 龟蛋冇人精神啦。阿孟强都后落，系咩？气管唔咩后舒服 嘅 咩？ 可能你条气管啊， 系啊，即系气管啊， 调气唔顺。 哦，调气唔顺， 同埋睇到啲人调气唔顺。 哦，光头表面调气唔顺， 咁你保留唔顺啦吓。 行到热汤系降热。而都降熱機啊！誒，看到屌人， 看到看到啲人啊， 調氣唔順啦，即係話睇到啲人嘅話就調氣唔順啦，咁樣嘅。係你褪後再少少，唔該。係啦，你可唔可以過隔離做會好啲啊？ 我驚咗好耐。 我知你今朝早又問我。好啦，嗱咁當然我哋客家婆來了咧，今日要講嘅呢一樣嘢咧，我諗差唔多時候咧，大家要準備嘅啦。 我知冬天衫。 誒，唔係。虽然咧就圣诞节就嚟近啦，但系我觉得我哋中国人咧喺呢一段时间咧开始都要准备紧嘅就 系 过年啦。过年之前嘅话，你要去买大批嘅 彩尾啊， 彩 尾其实由做冬开始啊， 银溪 系啊，做冬已经煮嗰啲干条柱啊，十月22号 就做冬噶啦，系啦，你准备得嚟差唔多噶啦， 又都系大工程嚟嘅， 好大工程。你以前屋企嗰度咧准备做冬咧，系咪先几日之前？你已經 feel 到啦，因為佢有 啲 冬菇 啊，浸嗰啲， 冇錯， 發嗰啲魚咩咩 花 膠 啊， 花膠啊， 係啊，嗰啲嘢已經開始準備噶啦。所以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個咧就關於海味啊，喂，海味又貴，但係好好食， 好食， 係咪啊？ 我中意食蠔絲。 哦，蚝豉又系 我金蚝。如果你话蚝豉，我中意食金蚝。 哦，金蚝同蚝豉有啲分别嘅， 有啊， 系 啊， 金蚝就湿啲嘅，系啦，蚝豉就干啲嘅。如果你买啲细啲嘅蚝豉，系啊，因为我真系会去买餸噶，同埋差唔多时候嘅话咧，佢哋嗰啲卖呢啲海味啊、深溶嗰啲人咧，会讲定俾你听噶啦。 喂，好食啊，嗰啲嘢 要唔要啊？系尤其是金蚝啊，佢会问你你要唔要，咁我就会留定一啲比较肥啲嘅俾你啊。 仲有润肠咧。 我唔中意食润肠， 我好中意食润 肠。 我中吓，唔知点解？总之就系唔中意，我中意食润，但唔中意食润。加个肠字就唔 系，咪系咯。我中意食腊肠，腊肠我仲要瘦嘅，嗯， 系啊系啊， 系啦， 肥嗰啲咬落去咧，有啲油流出嚟咧，你觉得咦咁样？舐 翻去咯，流出嚟。 我唔中意个感觉。 你估 你？你有佢滴落去，有。 你哋食唔食腊鸭噶？ 梗系食啦，哇，煲汤正啊！腊鸭颈啊，煲汤西洋菜啊， 煲汤正， 西洋菜 煲汤咁样韧啲哦， 颈啊， 系咩？ 攞条腊鸭颈啊， 哇，我真系唔跌得， 真系啊， 哇，咪好油咯， 唔会， 好盐，好 盐， 好盐， 唔系，系啊，好喝系你个普通话， 嗰啲 fusion 对啊对啊，好盐， 好盐 系啦，我唔知，但系 好食啦。 嗱，如果你讲翻你话腊鸭咧，我好中意腊鸭髀， 哇，髀啊。 系，你净系买 攞嚟蒸饭一流啊！ 你唔觉得腊鸭好咸咩？我唔 系 好中意食， 就系中意食嗰个咸。 哇！ 真系你系一次半次，就要全只连埋个皮，系嘛？就蒸 咬落嗰啲油逼出嚟。 诶，咁我就会去咗个皮嘅。到你蒸完之后嘅话咧，就佢啲嗰啲油都已经即系蒸晒出嚟噶啦，冇错。 好味啊！ 但我就会隔饭蒸咯，我就唔会喺饭上面度蒸咯。 肥得滞。 如果你讲紧嘅就系头先我哋讲腊肠，腊肠会就 系 摆喺饭面度蒸。 哇！好味啊！ 瘦腊肠。每一粒饭都好食， 系啊， 每一粒饭都好食， 好癫噶！我最近又买咗啦， 诶，润肠啊， 靓嘅 腊 肠， 你都话食润肠咯？ 而家咩价钱啊？ 诶，我嗰次买又买咗两孖啫，咁啊又唔系好记得，因为连埋其他嘢一齐俾钱，所以唔 系 好多， 百几二百蚊啦。 要啊，要你一斤半斤嘅话系要靓嘅腊 肠咧，我中意去嗰啲街市档嗰啲买嘅。 系啊，一定啦。 系啊， 你谂住系买嗰啲大牌子嘅？ 系 啊， 嗰啲大牌子真系唔。我自己個人就唔中意嘅， 有啲 即係啦，又開鋪頭我唔中意，我中意街市啊， 吊曬喺度嗰啲 嘛，珍姐嗰啲啦， 係啊，自己曬嗰啲啊，係啊，佢會介紹俾你 啊， 係啊，同埋嘅就係你要北風，你唔係咁容易喎，誒，同埋嘅就係臘肉啦，有時你見人出嚟曬臘肉又幾，你唔中意㗎，我喜歡， 我都麻麻地， 喂，蝦乾又正喎， 蝦乾 OK， 超正喎， 好有用， 蒸 乜嘢都有用，係啊。你有时揾嚟，系啦，揾嚟煮下呢啲嘢，咁样都几好嘅。好啦，咁今日我哋要讲。 讲嘅一啲海味嘅话，头先嗰啲系包括埋喺里面噶吓。但系如果要讲贵价嘅咧，就莫过于冇错啦。 包心刺肚， 其实咧有个名叫佢哋噶吓。包心刺肚嘅话咧，其实系为之就系中国四大海味之首啊。系、 哦、 啊，即系就系包心刺肚啦。 鲍鱼海参， 冇错，亦都系送礼自逢佳儿嘅呢样嘢。你收到鲍鱼，你唔开心、啊？ 开心开心啊！呢啲嘢你仲要透明胶盒装住。 冇错，惊死 你 睇唔到系个头定 送礼佳品。 系啦，佢仲要写住嘅，系啊，有个红色嘅胶盒载住啊嘛， 好贵， 好开心。好啦，包心刺肚之外嘅话，仲有啲咩嘢你会好中意食噶？如果系过年时啊，做冬啊，哎，冇错， 炖冬菇好食啊， 炖冬菇就大功利是。 点解我今日成日讲埋晒嗰啲？ 你咧口水啦， 讲埋嗰啲就系大吉利是。 唔通有啲咩隐喻？ 唔会，放心。 OK， 好 嗱，炖冬菇嘅话咧，我又系好中意嘅。中意在系乜嘢咧？就系、是、嗰阵味，系全间屋都香嘅。即系你阿妈喺度炖紧冬菇嘅时候咧，你走唔甩嘅， 好香， 等于煲个汤一样，系你摆啲冬菇落去，又系好鬼香嘅。 八宝汤真系好嘢啊！莲藕发菜、蚝豉。总之将嗰啲， 总之呢啲贵嘅系啊，抌晒落去， 好饮到不得之了。 系啊，你喺边度饮噶八宝汤？ 喺屋企饮咯。 啊哈， 阿伯冇整噶，犀利啊！冬菇再加埋发菜咧，真系好好食嘅，斋斋嚟嘅， 再加啲干瑶柱， 超好， 再加啲菜， 系啦，煎一煎底系咪？哇，呢啲咁嘅餸菜真系走唔甩噶。 一到新年点可以？ 你系咪一路讲你会肚饿噶？ 你就记忆中都出现嗰啲味道啊！ 但系其实好难煮噶。样样嘢都要浸同埋发啊！我记得嗰阵时候咧，即系最难得嘅咧，系譬如我就唔食嘅，但系屋企有时会咁样嘅，即系做节嘅时候咧，佢哋系会整呢个鱼翅啊。 嗯嗯， 几日之前就 鱼翅好难整 嘅，系啊， 要浸，你要咪挑翻嗰啲唔知乜嘢毛毛出嚟噶嘛？啊，唔系嗰啲燕窝， 嗰啲燕窝。鱼翅嘅话咧，其实要浸，浸完之后咁样，唔知要几耐又要换水嘅，如果唔会臭嘅。 嗯， 系啦，要慢慢发佢嘅。咁其实有时你浸几日嘅，咁我见到就系哇，你净系整嗰煲嘢咧，哇，仲 要 炖鲍鱼， 发酵你又要浸 吓， 发酵啊， 又 要 浸， 又 要 发，又唔知又滚水，个个都有唔同嘅秘方。 整个咁咩鲍鱼啊，嗰啲咩鱼翅鸡汤啊，嗰啲咧， 哇，好味得不得了啊！ 汤 真系好心机， 黐口啊！ 黐住你把口的。 我以前啲爸爸妈妈好有心机嘅，整呢啲嘢嗬。 系啊， 喂，一年一次咋？ 一年一次就系上你翻屋企食。 系啊，好似我妈咪整嗰啲萝卜糕先难整。 哇，超好味萝卜糕。 由一条条白萝卜整成萝卜，嗰个过程系 好 复杂。 蒸好麻烦啦， 刨又麻烦， 刨啲萝卜又好麻烦啦，系咪？ 年尾啲萝卜就靓啦，又够粗大。 冇错，而家开始都靓噶啦， 系 啊，真系嘅。如果啲萝卜涩嘅，又或者系有啲削味嘅咧，就真系争啲。 开心 嘅，又或者有时你买啲白萝卜系冇味嘅， 系 咪？因为 唔 当做冇错，会打 渣 嘅。头先你讲你又全部都系要浸啦，要发啦。譬如可能讲紧嘅就系鲍鱼要啦，冬菇啦。中唔中意食鱼鳔啊？即系嘅，即系花胶。 中意食 鱼 鳔， 其实有分嘅，系啦，就唔同嘅鱼啦，同埋就个鳔即系大嚿啲，同埋细嚿少少。 有公有乸， 冇错，有公乸之分嘅。咁其实你哋中唔中意食嘅咧？ 好中意， 我系超中意， 好中意。哇，你有冇食过发胶？ 喂，点样？梗系有啦，我同你一齐食噶， 系咩？ 系啊， 成块啲，哇，一流啊！ 要用刀叉嚟切噶， 咁犀利？ 系啊， 系啊， 煨落去嘅嗰个上汤，又 有口感， 又系好讲究 嘅，不得之了啊！ 真系黐线。好离谱，我真系觉得 储钱又再食一次， 又得嗱，仲有嘅就头先咧，就系张张有讲过嘅啦，呢一样嘢又系嘅，送礼自奉佳儿嘅，又 系 好矜贵嘅燕窝。 哇，燕窝 系啊， 我好耐冇饮过， 我都好耐冇饮。 你有几？你上次对上嗰次系几？我讲系二年计啊，好难搞啊！ 燕 窝 我中意用鲜奶嚟整， 哇， 一流 椰汁鲜奶炖 啊，真系嗰阵味。嗱，嗰啲樽嗰啲即食嗰啲唔得， 唔得嘅。嗰啲我覺得 好稀， 係唔係？ 即係又係送禮送俾啲朋友生完， 嗰啲你感覺良好咯，但唔係幾好食。 我覺得爭啲咯。 你係要真係好似食魚翅嗰啲疏疏咁樣，你畢出嚟，哇，多到咧～ 以本商人咁 样，几有体面啊！可以如果请你食饭，最后整个燕窝， 冇错， 哇，真系威晒啊！ 系啦，嗱，我可以分享一下，咁啊，曾经咧就访问过有一位大美人啦，咁佢哋就系话咧，就系点解你会成日都皮肤咁光滑同埋咁靓啦？佢话因为妈咪系成日炖燕窝，咁跟住咧就系冇啊呢啲咁嘅嘢，你真系啦，佢真系以本商人啊，整到佢就咁靓，佢永远好似剥壳鸡蛋咁样。咁我就有冇啲平价啲嘅？有，如果咧你真系唔可以话日日都可以即系炖燕窝，其实都真系嘅。你时间又要，钱又要，可以有一个方法就系炖蛋白。 哦， 正喎！ 妈咪咧亦都会用蛋白咧嚟去代表咧就燕窝，因为其实燕窝咧大家点解会觉得佢咁好咧，咁滋润同埋咁养颜咧，系因为佢系高嘅蛋白质。咁如果你炖蛋白嘅话都可以，喜欢嘅话咧摆少少糖。总之就系等佢甜甜地，你食落去你开心啲嘅。咁跟住你食呢个炖蛋白嘅话咧，都有呢一个异曲同工之妙。 炖蛋系好好食噶， 其实 好容易整， 好 滑噶， 个功夫就少好多啦。 我中意姜汁炖蛋白喎。 嗱，而家有某一间，我唔知大家有冇去噶，九龙城有一间系比较旧式嘅甜品铺，佢亦都会因应住而家啲天气开始嘅话咧，就嚟啦。呢啲咁嘅炖蛋啊， 咩姜汁撞奶， 冇错啦，炖奶啊， 我真系好中意姜汁啊，冬天一定要整。 佢就会开始咁样嘅，就招牌咁样就写住呢两个字嘅话咧，你就去买嚟食啦。呢啲时间就真系最好， 真 系 好食， 系咪几好啊？ 你越讲越肚饿啊！ 系啊，系啊， 燕窝你可以用个平民化嘅，就系用个炖蛋啊吓。咁都可以好似大美人一样咁靓嘅。好啦，讲到有蚝豉啦，蚝豉唔少得噶，仲有一个好贵嘅系同一样嘢嚟嘅，摆埋一齐嘅蚝豉发菜。 发菜啦， 发菜中唔中意食？ 中意啊， 超中意 啊！蚝豉冬菇加发菜啦， 系啊， 煲汤又得，煮又得， 煮罗汉斋啊！以前我屋企罗汉斋成盘嘅， 初一咪食咯。 冇错，但系系咪后海都系煲汤噶？发菜都可以攞落，你咪咩 白 虎汤都可以摆埋落去噶， 好 味 啊！呢个 冇错，仲有嘅就系另外一样，大家都为咗海味铺会买嘅就系响螺。 哇！滋阴啊，滋阴啊， 太好啦！跟住好有咬口噶， 系啊， 我实食嘅， 我都系，唔好同我争。 响螺， 响螺真系个， 嗰啲味道系海里的味道， 冇 嘢可以代替。 嗰种咸鲜， 来自海里的味道， 冇嘢可以代替嘅。有时我都会中意嘅就系，譬如可能，不如你用啱用，譬如可能你煲紧一啲你讲紧粉葛啊，你就要中意摆只章鱼，系异曲同工嘅，又系系咪？就摆啲响螺汤落去，你又会觉得哇，嗰阵腥腥地嘅味， 你 食落去就有海水。 你直觉上已经系补，好有益。 冇错， 系啊，你饮咗佢系点样？ 充满住啲胶质嘅，系咪？好啦，我哋讲咗咁多，大家都肚饿啦，嗬？ 肚饿啦， 肚饿啦， 去食嘢啦， 食嘢啦，去食 饭啦。好，我哋今日要讲下嘅就客家婆来了，教大家嘅就客家话点样讲一啲海味咧。好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中国四大海味啊，之首系乜嘢啊？ 鲍鱼 仔，第一个系乜嘢啊？ 鲍鱼， 好贵嘅。 鲍鱼， 叻仔， 鲍鱼， 直接得分，又一份，系鲍鱼， 鲍鱼， 佢话鲍鱼。 佢话饱悟， 你做咩？ 你唔好理佢，系佢今日系不断咁针对人，由得佢，佢有病。好，第二，我遇我 不如你一个名叫我有病啦，好唔好？ 真系有呢首歌。 病 第二个啦，我哋要讲紧个头先，我哋大家都好中意啊，煲汤又得，搵嚟炆又得。你又话炖啦，要炖嘅乜嘢？ 冻 点讲啊？吓， 冻菇。 OK， 直接得分。好，系冻菇饱悟。冬菇好啦，跟住我哋要讲嘅，头先我哋又话啦，但系都好中意食嘅就系啲鱼，佢哋会系啦，鱼标点讲啊？ 花胶 标， 系啱啦，错少少系 飘 飘， 我想问下，唔系叫花胶嘅咩？定 花胶都有啊？鱼标咪就讲紧嘅就系。鱼标同埋花胶就系讲紧嘅就系佢咩鱼同埋嘅就系边个部即系大细咯。 即系而家你教我哋讲， 我会讲 鱼标， 鱼标唔系 飘， 唔飘，唔飘就系鱼标， 平 飘，飘飘 P I A O 啦，死蠢， 老师佢闹我死蠢， 由佢啦，我都近咗佢几嘢啦，你得嘅，再近多佢少少啦，忍，输紧门落。 我三米讲啲唔应该讲嘅嘢， 我知道，我同你一齐讲一阵间。好啦，第四个嘅话，我哋要讲嘅就系瑶柱， 瑶柱， 哇，瑶柱呢个不得了， 瑶柱， 错， 瑶柱， 唔啱，系罗胶， 吓， 系啊。 罗胶， 成个同屋企人喺度讲嘅啫，咩姚柱姚柱，咁佢就会麦鸡一只罗胶咁样，即系唔系啊？唔知佢哋个发音就叫罗胶， 真系呃晒。 嗱，亦都有分嘅吓，即系佢哋可能大粒啲嘅，细粒啲嘅，我唔知系咪咁嘅意思啦。所以咧，客家人嚟讲，罗胶就系姚柱啦。好啦，都讲到海参啦，海参点讲啊？ 开蝉 错。 开蝉 冇开蝉 ，Sam 开蝉阿 Sam 开蝉系啦，海参下一个啦。头先我哋咁鱼标，你话另外仲要学嘅就咩啊？ 花 胶，花胶系啱嘅，花胶。 你直接得分唔该。 哦，我系咪啊？好，我有一分。多谢。 咁矛嘅，不过 OK。 燕窝，燕窝点讲？ 燕窝 错，燕窝。 系 啦，花胶燕窝就系燕窝啦。好啦，第八个啦，头先小张张话好中意食嘅系，你又中意食金蚝，呢个系乜嘢啊？ 蚝豉 点讲？ 蚝豉 错，你咧？ 蚝豉 差唔多蚝豉。 个净系个蚝都有一分啦。 系啦，咁我俾你点零点五分你啦，直接得分吓。好，亦跟住一点五分，暂时嚟讲，我今日就你。我睇下你点死，你系要越强越强嘅。 对唔住啊，老师， 你系要闹先成才嘅。我今日就你，我睇下你点。好啦，第九个啦，我哋要讲嘅就系响锣。 嗯， 点讲？ 响锣， 响锣， 系 啦，响锣就系响锣啦。最后尾嘅就系发菜，点讲？ 佢讲啦， 发菜， 叻，冇错，净得分两分。发财就是发财，得唔得？嚟咯，我哋重复一次咯吓，直接呢一阵间我哋就会去我哋今日嘅特极测验吓。好，第一个就是鲍鱼饱， 饱 唔冻菇， 飘 罗胶，开蝉， 花胶， 燕窝， 蚝丝，香罗，发财。好啦，而家嚟啦噃，第一题，燕子嘅口水制造，你叫咩名啊？ 屈道病， 屈道病 系燕窝， 啱嘅，好有一份。第二题，做生意嘅人 屈道病， 屈道病，你都唔知道我问乜？ 发发财， 错，寓意好事，生意好就系小张张， 孝寓意好事，孝思 系啱嘅，冇错啦。圣上题同一个菜式中屈到我中意你个名 字发财 系啦，寓意嘅就系话要发财嘅系乜嘢咧？就系发财啊，即系发财啦吓。好啦，第四题俗语啊，被上级降职 嘅名 系啦，小张张， 你知唔知系我啊？冬菇 系啦，冇错就系炖乜嘢咧？就系冬菇嘅。头先嘅曾经咧，阿客家婆有讲过噶啦，中国四大海味之首屈到病，四 小张就嘣嘣， 二一系啱嘅吓，为四比四啊！好啦，第六题圣上题，紧随住鲍鱼嘅系乜嘢？屈到病， 开蝉， 好嘢，系海参嘅，因为鲍参刺肚啊吓。第七原贝啊，即系屈到病， 罗胶， 罗胶系啱嘅。 小张张鱼漂同埋响螺， 系咪好意思？Hopeless， 好嘢，加三分。多你一份险胜啊！ 唔系，我觉得唔系，我觉得我真系唔自在。佢用呢啲突然间， 好嘢， 滚！ 开红包， 射佢，射佢， 开红包，点啊？ 我一道病， 我话你噶啦，一定系要俾人哋打沉你咧，先至会升得发力噶。我觉得你好啦， 几灵啦，又知 啊，开心喎， 开心啊，不过只能够食啊更加开心， 我都觉得系，唔使煮仲更加开心。 啊系， 系啊， 唔使煮，食完唔使洗， 但系 唔使夹钱， 三样嘢， 三 不洗，三不洗， 刚刚埋埋就会开心啦，系咪？ 最开心。 其实你最中意食嘅系边样啊？如果你真系要拣，头先我哋讲咗好多噶，由呢个鲍鱼啦、海鱼翅啦、海参， 我都系拣鲍鱼。 你都系食，都系中意食鲍鱼系咪？ 系啊，特别而家啲罐头鲍鱼其实好方便， 都系 一开就食， 一开食， 冇错， 个质量都几好， 可以好矜贵嘅。你有时你整个即食面嘅话，开罐鲍鱼系咪 非常好啊？ 好啊， 好啦，十二点半听新闻翻嚟之后，片段人间。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协公布资助出售项目朗然的出售安排，422个单位以市价62折推售，售价介乎255万至645万，平均尺价介乎8212元至9812元。以一个实用面积308平方尺的一房单位计，最低入场价255万，两房单位入场价大约355万。至於實用面積640平方尺的三房單位，最低入場價大約552萬。項目由11月30日開始接受申請，12月13日晚上7點截止，預計明年2月公布抽籤結果，明年第二季揀樓，綠表和白表人士都合資格申請，綠白表比例是4:6。的士业界取消今日的罢工行动，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说，考虑到政府释出善意，同意全面审视网约白牌车问题，承诺会加强执法，下个月会再同业界会面，因此作出这个决定。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表示，针对打击黑的和白牌车非法载客的条例草案，相信今年内会在立法会通过，其中白牌车非法取酬载客的最高罚则将会加强，有机会监禁一年和扣留车辆半年以上。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以色列戰時內閣經過長時間開會之後，星期三凌晨投票通過臨時停火協議。總理辦公室說，根據協議，哈馬斯將會釋放在加沙被扣押人質之中的50名婦女和兒童，以換取4日暫停戰鬥。哈馬斯歡迎以色列通過協議，說以色列將會釋放被囚的150名巴勒斯坦婦女和兒童。在四日人道主義停火期間，以色列將會停止在加沙地帶的全部軍事行動，承諾不在加沙地帶襲擊或者逮捕任何人。另外，幾百架運送人道主義救援物資的貨車將會獲准進入加沙南部和北部。日本公民黨黨魁山口那津南從東京啟程前往北京，共同社報道，山口計劃訪華兩日，與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劉建超等人舉行會談，目前正在協調。若果實現會晤，他打算尋求中方解除因核污水排海對日本水產品採取的進口限制。報道說，山口在訪華之前與首相岸田文雄會面，岸田將寫給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親筆信交給山口轉達。報道又說，今次是山口那津南事隔四年訪華，上一次是在2019年8月，他原本計劃今年8月訪華，但是考慮到中方反對核污水排海而延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下昼干燥，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听日日间温暖，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风势较大。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20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416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9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14点，跌8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7.86升2仙，腾讯控股325.8升1蚊，阿里巴巴76.6升6毫。小米集团14.92跌4.6，快手60.25系升1.75，美团112元升1.5，百度集团112.9升5.5，恒生中国企业61.6升6仙。

哎呀，嗰啲风咁劲嘅咧吓，啊，吹到啲窗砰砰声，几多点啊而家？哦，三点几。唉，个心又啰啰乱。唉，唔好啦，打个电话问下佢有冇闩好个窗。啊，要褪架车出去啊，唔好摆停车场，咪一家又话水浸。九二八，通啦通啦。喂，阿家，哦，我冇事。哎呀，我唔系有事，唔系我担心啊。而家打风，你有冇揸翻嚟嗰部车？打风啊，听唔听到啊？唔系你上次话个车摆停车场浸晒个碌啊嘛？咩话？系、哎、啊，哇，你嗰边咁嘈嘅，乜你仲唔瞓？咩啊？出咗打麻雀？唉，你后生仔真系，喂喂，哎呀，仲收埋线，唉，真系激死。 家姐啊，你最近咧有冇翻屋企睇老豆啊？ 好耐冇翻咯，咁得闲。 咩事啊？ 嗰日打风啊，你知唔知啊？佢凌晨三点几无啦啦打电话俾我。问我有冇褪部车出停车场、啊？你话老豆系咪傻傻地嘅？ 喂，乜你咁样讲老豆噶？你个屋苑啊，打亲风啊，停车场啊水浸噶嘛？佢都系惊好似上次咁样浸坏部车，保险又冇得赔啊嘛？ 唉，呢啲嘢啊，使乜佢嚟同我担心啊？你话啦，佢系咪老人痴呆啊？成三点钟打嚟问呢啲嘢， 喂呀，佢唔打都打咗啦，你做咩咁鬼猛整同埋咁鬼嬲啫？黐个高车系你呀，嗌点心食啦。 诶，你都唔知呀、啊、家姐，嗰铺牌呀、啊、你知唔知呀、啊、我原本自摸㗎啦，一个电话打嚟啦，我以为佢发生咩事啦，点知呀、啊、我又出错咗牌囉，仲呀出冲埋俾人啦。 你话嬲唔嬲啫？好心理啦，你搵咁多钱呀，你输少少有咩所谓啫？ 喂，係呀、啊、下个月啦，老豆生日啦，佢横掂呀鍾意食长脚蟹嘅。不如嗰日咧同佢食生日饭咯，好嘛？ 月尾呀、啊嗯，月尾我飞北京，跟住又上海、南京、啊，我唔知几时翻香港噶。 好心理啦，啲钱搵唔晒噶，老豆就得一个。 啊，我知啦，知啦。啊，一系咁啦，嗱呢度5000蚊，啊家姐你袋住先，我赶到翻嚟就一齐食啦。赶唔到你就叫埋你个仔阿杰仔啦，一齐同老豆食餐生日饭。你知啦，老豆啊最锡阿杰仔啦，你叫阿杰仔氹掂公公啦。 有冇搞错啊？又系我？ 得啦得啦得啦，啊最多过年嗰阵咧，我请大家去中山玩个三日两夜美食团，好冇好冇？ 唔 OK 啊，唔好啊！攞银包嚟睇下。 喂呀，唔好抢我个银包啦，俾翻嚟啊！ 哇，你睇下你成个银包胀卜卜嘅，你收埋咁多钱， 喂喂喂喂， 有冇搞错啊？你攞晒嚟啊你？ 喂呀，抢 俾啦，报警啦你！ 喂喂喂喂，咦系咪阿公啊？冇声嘅， 杰仔边个打嚟啊？ 我阿公打嚟啊！ 阿公打电话俾你？ 系啊，佢有时会打俾我噶，问我食饭未啊，做好功课未啊，咁都系问啲无聊嘢咁咯。 吓，咁佢头先打嚟讲咩？ 冇出声、啊，跟住收咗线。 你打翻电话俾阿公啦，你问下佢咩事啊嘛？ 啊，唔得闲啊！ 你整咩啊？吓、啊，叫你打个电话俾阿公咩咁难啊？ 一阵先啦，打埋铺机先啦。 一阵，哎呀，一阵你记住打啊吓！ 喂啊，家姐啊！老豆咧打电话俾我啊，话你个仔咧唔听佢电话，搞乜嘢啊？ 咩啊？杰仔点会唔听佢电话啊？ 咪系咯，老豆啊话佢个厨房唔知边度成日漏水，想阿杰仔咧上去帮佢睇下。你问下杰仔几时得闲啦，搞掂佢啦，费事啊，老豆成日掠住我啊。 唉，老豆住嗰度啊，成50年楼噶啦，漏水啊整过好多次。仲好多啲甩甩漏漏嘢啦，系整嚟都嘥 gas 啊！喂，不如咁咯，搵个地方搬仲好过咯。 搬去同你住啊？你肯咩？ 我肯。 杰仔都唔肯啦，系嘛？嗰年咧翻乡下啫嘛，阿杰仔啊同阿公一间房啊，佢话阿公啊啲鼻鼾声啊嘈到拆天啊，搞到佢成晚都冇觉好瞓啊。佢话过打死都唔同阿公住过。 谂谂下咧，计我话咧都系唔好搬住。 唔好搬，点解？ 听讲咧，有人话咧上村有机会重建啊，不如等佢重建再分一间新屋，咁咪仲好。嗱，千祈唔好搬住啊！ 咁你又啱。 岁身体健康啊！ 乖，阿杰仔啊，你啊，俾心机读好啲书吓，考入大学咧就我安慰啦吓。 公公啊，我出年大学毕业啦。 我唔记得添，老懵懂啊！唔系我以为你仲系以前嗰个细个。嚟等，利是嚟，待住吓。 老豆，嗱，我祝你儿孙满堂。一家人开开心心啊！ 多谢、 老豆咧，我咧就祝你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啊！饮多杯啊！ 饮杯，个个饮杯，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啊！好，饮杯吓！ 饮杯。 好啦，咁夜咯，听日大家都要由翻工翻学，走啦吓。 吓，依家先八点半啫喎。 夜啦，走啦。 咁啊，走咯。咁我去停车场攞车啊。杰仔啊，一阵间十五分钟之后啊，你扶埋阿公啊落酒楼个门口等我，我揸车车阿公翻屋企啊，好冇？我而家去攞车噶啦 吓。哦，知道。 唔使。我自己搭的士，巴士嚟搭的士嘅，搭巴士翻就得噶啦。 咩啊？搭咩巴士啊？你咪等阿家车你翻屋企咯。 系咯，出面落紧雨啊，等阿姨车嚟啦。 系啦， 送嚟送去咁麻烦。攞埋嗰几袋嘢俾我。 乜嘢啊？ 烧肉得嗰两嚿，唔好要啦。 多事你咁嘥嘢。俾埋朱红酒我啦。 剩翻好少咋？ 要啊！ 唔好要啦。 要啊等极都唔嚟，唔好啦，我自己走啦。我行先啦。嗱，你同阿家讲，我唔等啦，我上的士走啦。 行公啊，唔好啦，依转个头到噶啦。 等阵啦。 有车啦，唔等啦。 龙公， 有佢，佢话极都系咁嘅。一阵间咧，翻到屋企啊，打个电话俾龙公啦 你现在打的电话暂时未有人接听，请迟些再打过来吧。 妈咪，公公没接电话， 一阵再打过去。 我想他是不是冲紧凉啊？不要打他了，一阵间他以为什么事讲出来接电话，咪仲论准，听日先打了好不好？ 阿Sir，唔该，我哋系卢光个女，我叫做卢子瑜。 系啊，我系细女啊，我系卢子嘉。卢光而家佢而家点啊？ 嗱，我哋今朝咧收到上村第八座保安嘅电话，佢话2323传咗恶臭，消防入咗去就发觉全屋都堆满嘢。我哋响近厨房门口嘅位置咧揾到阿伯伯，不过咧佢全身已经僵硬咗啦。 点解会咁？点会咁噶？ 妈咪唔好咁激动住啦，冷静啲啦，冷静啲啦。 咁系乜嘢事走噶？ 嗱，仲调查紧，因为我哋入屋嘅时候咧，成地都系水啊，佢咧个面咧就向地下啊，而家咧要等法医。 等法医？点解啊？ 查清咗个死亡原因啊？ 点解地下会有水噶？杰仔啊！我记得前排公公咪话叫你帮佢睇下边度漏水嘅，你冇去咩？ 我嗰排唔得闲啊。 你而家唔整啊，咪出事咯！ 对唔住，阿姨， 阿哥，你唔好乱噏啊！你又有睇老豆咩吓？嗰日啊，你食完饭啊，佢话车佢啦，结果啊，一打电话嚟话有急事，最后影都冇啊！你知唔知啊？老豆再又为自己搭巴士翻去噶， 乜嘢啊？今日真系有急事啊嘛！ 诶，咁多位，咁多位，呢度人多，不如你哋落剧先慢慢倾啦，好嘛？ 阿家，老豆间屋点解堆咁多嘢嘅？你出入真系好危险啊！ 嗯，家姐啊，如果咧老豆再生嗰阵，我哋多啲翻嚟睇佢，就唔使搞到佢住得咁差。你睇下，好似成个垃圾缸咁。 嗯，你睇嗰部单车啊，记唔记得啊？ 都生晒手咯，嗬、 嗯。 不过咧，我记得啊，系我升一年班，老豆送俾我嘅。 嗯， 佢仲留住佢做乜嘢啊？ 哎呀，呢箱咩嚟噶？ 冇用啊，抌咗佢啦。 唉，唔好抌啊！你睇下，你啲结婚相嚟啊，仲要唔要啊？ 唉，婚都嚟埋啦，仲要嚟做乜啊？ 我话你睇下。老豆咧，唔知道有冇收埋啲靓仔相啊？咁啊， 嗯， 不如咁啦，我哋揾张好啲嘢摆喺灵堂啊。 家姐啊，我哋系咪好衰啊？数一数，我十二年前结婚，即系话咧，我哋成十几年啦，十几年啦，都冇同老豆影过张相啊。家姐啊，我后悔啊。 阿家，你过嚟帮下手啊！你推开啲嘢，你打开个衣柜睇下。 嗯，你哇你哇哇，好重啊！ 小心小心吓、 啊！哇，推 嚟嚟，我爬上去，你拉上边吓、嗯啊，你嚟我嚟我拉下边，系系系，嚟嚟嚟， 得，但系家姐，你打开个衣柜揾乜嘢啊？ 我想揾套衫，帮我爸陪葬。 咁仲要揾啲咩啊？ 我唔知啊，其实我唔知啊。原来老豆好多嘢我都唔知噶，嗰日喺医院咧，问我老豆有冇假牙，你知唔知我答唔出啦？我 家姐啊，好惊啊！ 傻妹你，你唔好喊啊！我哋尽量执老豆生前最中意嗰啲嘢嚟去陪葬，再买佢中意食嗰啲嘢放喺灵堂啊！ 呢度。佢咧生前最中意咧，即系食长脚蟹啊！ 嗯， 好彩嗰次咧，我哋都同咗佢食咗一次。 你睇下 咩嚟噶？ 我认得个外卖袋，应该系嗰晚食剩攞翻嚟嘅蟹脚。老豆，我知而家后悔冇用，不过。我真的好后悔啊。我同细妹阿家足足花了三日的时间执好老豆的遗物。原来他生前堆满成间屋的都是我和细妹还有我的仔的旧衫、玩具和杂物。我看起来都是无用，都是垃圾。不过对老头来讲，每日陪着他的就是这一堆过去的回忆、挂念和盼望。 我同家姐清走晒老豆所有嘅遗物，不过清唔走嘅系我哋对老豆嘅遗憾。 总是耐心聆听别人，却总是忽略你。或许你对我不太公平，但我不想让它变成借口。我很想说，并且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 时间下午1:00，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